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1度嘅气温啊，咁啊，不过都有啲湿湿地嘅感觉啊，相对湿度89%嘅，咁啊喺今天早上嚟到星期二啦，咁啊2021年嘅3月16号星期二嘅早上，咁都有白卷号。继续在晨光第一线入边同各位听众一起见面噶吓，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啊，星期二嘅时候会唔会因为太过潮湿而觉得有啲攰攰地呢？如果系嘅话咧，哎啊早少少啊即刻起身，然后咧就可以将呢一个攰咧喐两喐啊，将呢个攰咧就喐走佢，咁啊个人就可以精神翻啲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工作咧就为咗生活嘅，冇错冇错，系嘅。咁不过咧喺我哋工作之余咧，我哋有阵时都要谂下办法，点样可以休息一下。有好多系成功人士啊，佢哋都话到啊，当你咧喺工作嘅时候要认真，工作嘅时候要超级认真，但系当你玩玩乐嘅时候咧，你都要尽情放松，即系100%嘅工作。可能你会觉得喂都要用返 100% 嘅游戏时间才可以将呢一个工作嘅压力呢去到抵消㗎。这个呢亦都系某一啲人佢哋能够呢就承受更加多压力嘅原因。好啦，咁又有啲学术就话到喂不如咁啊，你再将你放松嗰个力量个 percentage 百分比调校去到150-200%。越放松自己，咁之后承受嗰个压力咪可以越大咯。因人而异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喺我哋工作之余，都要揾翻一啲时间俾我哋好好地轻松一下。如果唔系一条橡筋掹得太紧嘅时候，就好难再行落去噶啦。今日星期二，都知道大家咧喺星期一嘅工作一定会带到嚟星期二继续努力去做噶啦。咁但系都记住揾翻一啲嘅时间。就算是几分钟都好，轻松一下自己，那你今日才继续可以保持住一个有电力的状态的。星期二的早上，希望大家今天工作都顺顺利利。记住今日朝头早点都搵啲时间轻松一下自己。2, 3, break! 2, 3, break! 挤逼的街，飞快的钟，急速令你失控。找到只有匆匆，一见仲如动作中，亦加上的心过重，令每一刻都刺痛，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不羁的放纵。 朝头早嘅时候揾几只草蜢仔喺度跳下跳下，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将嗰啲湿气啊，朝头早起身嗰种嘅疲倦咧，跳下跳下之后咧跳走佢咯。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平时行路是头恶恶啊，定是成日耷低头嘅呢？被称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去拜访一个前辈。年少气盛的他挺胸昂首咁样行入去间房度。点不知呢就冚亲到门框。迎接他的前辈就笑笑口咁话啦，痛唔痛啊？不过可能呢一下是你今日嚟揾我最大嘅收获嚟嘅、哦。无独有偶，曾经都有人问过苏格拉底，佢话你系天下最有学问嘅人啦、啊。咁你话天同地之间嘅高度系几多啦？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就答佢啦，三尺。嗰、那个人就话啦，我哋每个人都五尺高啦，天地之间点会得三尺啊？苏格拉底就笑住咁话，所以凡系高度超过三尺嘅人，要立于天地之间，就要识得低头啦。所谓嘅识得低头，就系、是、要你记住，无论你嘅资历、能力系点。在浩瀚的社会里面，你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要学习的低头并不是委曲求全的那一种，而是谦虚礼让，表现出人的柔韧性的那一种。有时候低头都是一种能力，可能令我们的人生路会行得更精彩的。 你每个希冀如浪花， 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情有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接受我。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呢啲咁嘅天氣相對濕度89%，唔知道大家如果喺朝頭早或者晏晝啦晾衫嘅時候，會唔會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嗰啲衫晾極咧都唔乾，或者咧就係有陣時晾完啲衫咧翻嚟就最怕一樣嘢係咩咧？成浸嗰啲咁樣嘅噏味啊！哇，呢啲噏味都非常難頂。如果你話仲要著上新嘅時候，你就俾自己嗰啲噏味咧噏足一日咁啊，都幾難受啊！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解決佢咧嚇？其實好多人咧都已經晾衫嘅時候，盡量咧就放喺一啲咧陽光曬到嘅地方嚟嘅，咁啊都已經係叫做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噶啦。所以有陣時候就算咧係閂咗窗啊，其實落雨或者係天氣潮濕啦，其實近窗邊嘅地方咧，嗰、那個濕氣咧係好重噶。如果你諗住側邊，喂，不如好似有啲陽光喎咁樣，諗住揦一揦佢，但係原來嗰日。原來都是陰天的話，這樣的話反而外面的濕氣就更加容易就沾染到上自己的衣服上面，那些噏味更加厲害。坊間也有很多人就喜歡將那些衣服就晾衣服晾在那些叫做窗簾上面的條架上面，不過呢其實窗簾也有很多時候就很多菌的，如果是將一些洗乾淨了的衣服就這樣晾上去這些叫做窗簾上面的話，其實都挺不建議，因為可能會整污糟自己的衣服。好啦，還有什麼坊間的辦法看看是否對不對呢？又有人就是將那些衣服晾在這個冷氣機下低，方便就吹翻乾佢。不過呢乾淨的衣物太過近冷氣機的話，其實冷氣機的灰塵啊或者細菌都容易就直接吹了下去的。室内咧都要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晾衫嘅叫做秘技噶噃，应该将衣物咧就晾喺房间或者嚟客厅嘅中间嘅位置，即系成个空间嘅中间嘅位置。咁样嘅话咧就有利于咧就空气疏导咗咧嗰啲嘅衫上面嘅水气，咁啊冇咁容易咧会有噏味噶。好啦，仲有、哦。如果你晾在这个叫做房间啊客厅的中间位置的话呢，也都不需要呢就是担心啊窗边会渗出来的湿气啦，或者如果落雨的时候那些水呢又会弹回来的衫入面。而那些叫做冻的风啊冷气呢也都是不会直接吹到那些衣物啦。嗱，我自己呢屋企呢就冇那些叫坐地的风扇的。咁但是呢就整咗一把吊扇喺度，即系好似以前咧啊读书嗰啲啊课室嗰啲吊扇咁啊，吊咗上天花板嘅。咁我自己就觉得悭位啦。原来对于晾衫嚟讲咧，又真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咧，可以同大家 share 一下。咁原来咧呢啲嘅衫啊，晾咗喺个叫做客厅中间之后啦，再开风扇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加快咧就系干嘅。如果大家有認識過野外求生的話，都應該知道風的威力其實是很大的，而風能夠令到人體的溫度就快速流失，接近多了 30% 快速度，所以其實用在衣服上面都是一樣，即是它可以快 30% 就將水氣都是帶走的。晾衫咧都有少少嘅技巧嘅，应该将咧就系长嘅衣物咧

所以你应该要试下再做啲份， 再做啲份系啦。唉，啲嘢唔好成日拖到咁问咧，夜晚先至做嘛，系咪？ 系啊，我都知道你琴晚都好尽责咁样喺度 check 啲工作嘅嘢啦。咁啊，不过咧都冇办法噶啦，都市人咧始终生活忙碌咧就系咁。不过咧忙极咧都要注意自己嘅身体。 吓， 春天咧除咗个春困之外咧，有另外一样嘢咧都一样咧。是都幾困擾嘅，我知道咧有啲身邊嘅朋友咧都係嘅，例如係啲皮膚嘅問題啦，特別係濕疹啦。咁咧，由於我哋真係都可能好難控制到嗰個致敏源，又或者係咧即係令到自己啲皮膚發作嘅嗰個誘因啦。但係咧就可以試下咧聽啲專家嘅建議咧，從飲食方面入手。嗱，譬如好似我哋咧做人父母嘅咧，當然都係要留意住啲小朋友啦。咁小朋友未必識得自己去選擇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幫佢揀。譬如好多小朋友咧都中意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饮杯奶啦，咁其实咧饮牛奶咧都 OK 嘅，咁但系咧如果饮奶粉咧，原来因为专家话咧奶粉比起牛奶咧入边嘅嗰啲嘅物质咧系可能会引致湿疹咧系会多啲 嘅。哦，因为佢曾经经过一啲可能化学嘅程序，又唔知道有啲咩飞咗出嚟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喺选择呢一样嘢嘅时候要小心啦。咁另外，譬如早餐又好中意食蛋啦，大家 系啊， 蛋当然都系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同埋营养啦。咁但系如果咧系患有湿疹嘅话咧，咁啊建议大家咧就唔好食一啲咧半生熟嘅蛋啊，即系你可以食蒸水蛋系 OK 嘅，即系全熟嘅。清淡啲嘅蒸水蛋，加啲啲豉油， 或者成粒雞蛋抌落去煲到佢熟曬，跟住先剝殼咁樣咯。 係啦，烚蛋，但係咧你就千祈唔好食啲半生熟嘅蛋。原來咧半生熟嘅蛋咧都係會誘發皮膚咧係出一啲濕疹啊，或者係出一啲粒粒。 哎呀，咁咪連温泉蛋都冇得食。 系啊，哎、要戒下口 啦。 系啊，嗱，你谂下早餐咧，好多时都系真系食牛奶加一只蛋噶嘛。咁啊，如果你即系可能呢一排咧，春天嘅时候，除咗话觉得春困之外咧，皮肤如果痕痕地啊，或者开始咧，因为戴口罩戴得多咧，出啲粒粒咧，咁你就记住头先嗰两个饮食嘅小贴士啦。 哇，食早餐都几讲究噶。 系啊，或者可以拣其他嘢食咯。 啊，嗰啲 呢两样都唔食。 譬如即系再健康啲啊，譬如麦皮啊。啊，燕麦啊呢一类型，或者燕米粥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健康嘅，即 系 早餐 好多选择嘅。 系啊，不过早餐一定系咁噶啦，越好食嘅咧，就通常都系越唔健康嘅。咁啊，如果系，我觉得系噶。我觉得其实唔单止系早餐， 健康咧，啲人都觉得系越中意食噶。 系啊，所以咧就系话，如果早餐你成日搵嗰啲好健康嗰啲咧，你又觉得比较上乏味。咁所以你话啲人如果食嗰啲譬如麦皮啊嗰类嘢咧，点都要又要加蜜糖啊。你哋嘅 甜 系啊， 我有一段时间系好中意食麦皮做早餐同午餐添啊。咁但系咧后屘我就觉得好似真系好闷喎，学你话斋，因为我就真系好乖嘅，唔加其他嘢嘅。咁啊后屘觉得真系食到闷咧，就有一段时间又唔食呢一类咁样嘅早餐咯。 哦，你都好犀嘅你噶啦，保持到一段时间麦皮咧，我食过一碗啦，以前。我 你食过一碗， 嗰一碗都已经令到我觉得件事好乏味啊！你知唔知啊？ 哎呀，不过每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嘅，咁呢啲钟数唔知道会唔会大家都系选择紧到底煮咩早餐咧？咁 系 啦，即系不妨可以谂下啦，边一样嘢对自己比较好啲，或者边一样嘢咧你自己可能小心啲要戒口，就唔好因为一时之快咧唔忍口咧就搞到自己周身痕咯。 系啦，如果要搵啲叫做健康嘅早餐，譬如麦皮嗰啲咧，好似我咁又唔中意麦皮，可以试下嗰啲用麦皮磨咗成嘅粥咧，咁个感觉又真系差好远，即系佢。啲麦皮打碎咗佢，然后同啲粥一齐咁样食嘅话咧，就好过一块块麦皮咁食啦。一块块麦皮 咧，你啲人咧都系咧啲好典型嘅消费者，即系咧同你包装得靓少少，改头换面，其实 唔系 同一样嘢。 咁个味真系唔同咗啊嘛，系咪？咁个口感又真系唔同咗啊嘛，会一块一块，真系好难吞咧，唔知点解。 你迟早你啲仔就知点对付你噶啦。 哎呀，个背脊凉一凉添。好啦，转头见啦吓。 好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啦，唔知你早餐选择咗啲乜嘢咧？会唔会健康为先，定还是系味道行头咧？好啦，你自己选择噶吓。不过咧，喺我哋嘅叫做都市入边咧，有好多嘅建筑嘅，呢啲建筑都需要一种嘅材料。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种嘅材料，因为早前咧就话到喂呢种材料咧，一直都俾大家忽视，因为佢就好似海水一样，好似液态 H2O 一样，不断咧喺我哋嘅地球嗰度咧，喂一眼望就望到。咁但系佢嘅资源价值咧就一直就被睇低，咁啊导致咧就过度开采。咁有人就预言，喂，如果即几十年之后，啲科学家就话到，都仲系咁样嘅速度去到开采呢一种嘅天然资源嘅话咧，有机会会冇噶。系听到我又惊一惊，个背脊又凉一凉，系咩呢？系沙，海沙。啊，顾名之义系海入边嘅沙啦。基本上我哋眼见所有嘢，你擘大只眼见到好多嘢咧，都可以系同海沙系有关噶。的而且確，佢又係僅次於石油嘅天然或者係石油啊、天然氣啊，其中一種最重要嘅海洋嘅礦產。嗱，海沙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其中最主要嘅用途咧，就係作為工程建設嘅原材料啦。尤其係一啲大型建設嘅，譬如填海造陸地嘅環節啦。好啦，先講下建築啦。全球海沙总生产量九成咧，都系用作一个叫做制沙机建筑以及咧就土木嘅材料噶。啊，其中亦都以咧就系做一个混凝土啊，去到咧就系有占咗45%啊，叫最多噶啦。另外啊，用于咧就系铺桥搭路，即系我哋见嗰啲喂一落街马路嗰啲嘅石屎或者高速公路嗰啲嘅石屎咧，都系咧就系用呢啲海沙去到建造噶。即系佢哋立青嘅混凝土，其实又是海沙嚟噶。啊，有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调查噶、哦。啊，利用规划啊相关嘅材料规定法，即系点咧？不断去到咧就系将呢啲嘅海沙咧就规划一下，将佢适当咁样分配喺唔同嘅基建上边，就希望咧就可以减少呢一个海沙嘅浪费啊。啊，工业用嘅海沙成分上仲可以分为直沙、配质沙。或者是重沙等等的产量呢都是占了这个海沙使用量的一成，但是用途也是极为广泛的。好了，除了沙之外，我们讲下其他了。铁含铁的海沙，那么啲叫做商人又叫做铁沙，经过呢就是铁的筛选之后呢，或者是经过磁的筛选之后呢，然后再拿了出来，这些铁沙就可以炼铁炼钢，不是炼金术师啊，炼钢就去到。就好似印尼海沙就非常之多啊，根据不同的特殊用途，也都有其中不同的叫做名称的，例如玻璃沙。是啦，我们现在常都说呢，其实玻璃就用是由什么做的呢？就是由沙。就是这一种啊，这种玻璃沙就可以提炼出就是玻璃的了。还有呢就是絕熱沙、熱石英岩就為原材料的，又可以做啲譬如磚啊、瓷磚啊，呢啲都係噶。咁如果你話喂銅啊、鉛啊、鐵嘅合金啊呢啲咧，啊又有一種叫做鑄造沙，仲有一種叫研磨沙，啊咩嚟嘅咧？主要都係由石英沙咧去到組成噶，咁啊用於咧就鋸石啊、玻璃打磨、啊、金屬拋光、噴沙等等。需要咧就系特定嘅，包括譬如清洁啊、坚硬啊、粒度一致，以及咧就带有棱角嘅。咁所以咧，其实呢啲沙咧，我哋成日都话，哇！沙望落去全部一样嘅啫。喂，原来啲沙自己本身咧都已经分咗好多唔同类别嘅沙嚟噶啦。咁啊，唔知道你自己又识唔识得分下呢啲嘅沙咧？ 从林，前有湖泊。 心，最后胜出这段斗争，纵我如梦，全程仍旧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在雨雪崩，奋力跃上木潮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汗滴洒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光丛林，潜游湖泊，钻火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仍旧，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在雨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断气也前行，狂然迎战，爆发潜能，纪录刷新，每步如昨，指点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角逐竞争，这是游戏，是场仗，战争。 佢哋 Tony 一進不退啊！出邊都繼續濕啊，相對濕度80%。喂，而家21度咯，朝頭早嘅6:48啊，你仲瞓喺張牀嗰度，定係已經準備起身，定還是已經出咗門口呢？ 我係崔傑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 Candy 啦。 你好啊 ，Bobby。 早晨啊 ，Candy， 真系好想问一下你啦。嗱，好多时咧，啲人就会话啦，啊，老板都唔系喺我嘅岗位，佢又唔系好体现到我嘅辛苦啦。咁有时咧，老板又可能觉得，哎呀，点解啲员工唔生性啊？都唔明白我嘅立场咁。喂，其实 team building 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活动咧，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咧？ 你咁樣講，我哋又真係有喎，因為譬如我哋有時有啲team building，即係譬如啲 client 啦，佢哋都會話想針對某一樣嘢去做一個 training 咁樣，咁俾同事知道啊一啲問題所在，然後啲咩方法去到做啊咁樣，咁我估揾我哋咧就好着重就係俾一啲 insight 啊，即係一啲啟發啊，俾啲同事能夠應用翻落去個即係公司職場裏邊咁樣嘅。例如譬如我哋頭先你提過話啊會唔會多啲係嗰個即係譬如老闆一啲諗法同埋下邊嘅人嘅諗法會唔會？可以有個即係溝通到、明白到、清晰啲咧咁樣。咁、我哋就會有一啲譬如一啲叫 task 啦，咁樣一啲任務俾佢哋嘅。咁咧就係、譬如公司嗰個溝通圖係上中下三層咁樣噶嘛。咁我 哋會設計一個情景呢，亦都係會有上中下去溝通嘅。咁不過呢，我哋就將本身喺公司做開上中下嗰啲人呢，就去到呢個活動嘅時候呢，佢哋即係打亂佢哋咁。 即係刻意安排嘅，即係老細呢，今次你就要試下落去搬貨啦。 咁 下面嗰啲呢就嗱俾你上去試下做老闆啦。 係呀，可以點下老細咁。 哇，但其實我想講呢，就算你咁樣分都好啦，我都幾相信呢 99% 嘅員工呢喺呢個遊戲裏面都唔係好夠膽表達真我。 都慢慢嘅。咁即係我一開始未係好慣即係、叫下老細做嘢嘛。咁但係我哋又得意嘅，我哋搵啲活動呢，嗰啲活動係 casual 嘅，即係真係唔係叫佢老細去做啲咩文件呀、 即係唔係叫佢洗廁所呀，唔係叫佢抹地呀。 冇錯冇錯，係 OK 嘅，大家可以接受，同埋即係好似當一個遊戲去玩咁樣嘅。咁跟住我哋就譬如個 role 佢哋會轉咗啦，譬如我可能老細就做咗基層啦，跟住譬如一啲基層嘅同事就可能升咗上去做 manager 咁樣，或者 manager 就做咗個老細咁樣。咁跟住佢哋就要喺某一個即係 limit 嘅時間裏面，跟住就要透過即係嗰啲溝通啦，然後去完成嗰個 task 嘅咁樣。咁發現咧就完成咗個 task 之後咧，佢哋就好多嘢講嘅。係啦，因為佢哋真係發現咧，原來譬如可能即係老細做咗基層嘅時候咧，就話覺得上面嗰個 manager 或者上面嘅老細都唔知做乜嘢嘅，都唔講清楚要做啲乜嘢，都去邊嘅㗎啲咁樣。咁調翻轉頭咧，譬如有啲做咗老細嗰啲咧，佢就話咯，下邊嗰啲講咗㗎啦，點解佢哋冇做到㗎咁樣？系啦，咁譬如中层嗰啲话，我都唔知道上面嗰个讲乜嘢，又要将我呢样嘢就话俾下层听，都唔知点样，我唯有照 copy 啦咁样， 都演绎咗每一个阶层嘅嗰啲忧虑啊，同埋平时嗰啲困扰出嚟。 系啊，冇错。咁系啦，呢啲就会我哋会攞到一啲问题出嚟啦。但同时间咧，其实好多时都有正面同负面嘅。有啲好嘢就系、发现譬如中层嗰、那个佢本身。譬如佢做得好嘅话，佢将上面老细可能佢一啲方向，佢问咗，即係佢话俾中层听啦，咁中层呢佢又会再同老细 clarify 返，即係清晰返，然后知道咗消化咗之后再话俾下面人听呢，咁下面就会清晰啲啦，就知道点样做嘅时候，通常呢嗰一组嘅人呢就做得好好嘅。係啦，咁佢哋就会apply 返，即係应用返工作里面啊，其实如果真係要去沟通大家即係做得好嘅，原来上中下呢三个 layer 嘅沟通或者嗰个方法啊、方向啊，系要点样去做？咁呢个系都几有启发嘅，对佢哋嚟讲都 系。咁即系呢啲就系佢哋喺呢啲参与嘅 team building 嘅活动当中嘅一啲得着啦。其实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咧呢一种嘅活动咧都几好嘅，因为嗱，总系喺唔同嘅岗位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唔同嘅感受同埋声音啦。即系做老细可能咧就真系会 focus 喺自己嗰个岗位睇得到嘅嘢。咁当然啦，我都觉得有啲老板系好好嘅，即系好体恤啲员工啊，或者都好全面咁样会去了解下每一个阶层嘅一啲感受啊，或者佢哋系咪真系搞得掂咧？或者我嘅指令系咪清晰咧？咁但系我谂其实亦都有一部分嘅员工，无论系边一个层次都好，即系中层、高层或者系下低嗰一层负责做嘢嘅，其实都未必会好全面咁样睇到成个工作环境嘅嗰个方向。 系啊，正如你话斋，我谂因为佢哋每个人都系唔同嘅层里面啊嘛，其实佢睇到嘅嘢可能就系佢嗰层多啲嘅，而我哋呢个活动咧就系俾佢睇得个画面再大啲上中下三层嘅时候，其实我哋应该会睇多少少，睇阔少少，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喺自己嗰个咁窄嘅位度，咁就会好多盲点嘅，咁就其实就沟通唔到噶啦，就不断话对方冇俾信息我咯，或者对方唔明我讲乜嘢咁样咯。 系啊，其实喺职场里面都系嘅，好罩嘅一样嘢就系、系佢唔啱咯咁。咁其实我觉得每一件事咧，都有时要谂下系成个团队嘅责任嚟嘅，即使可能真系有一个人嘅错误系大啲嘅，咁但系亦都唔代表其他人完全系一啲责任都冇嘅。起码呢一个团队精神，我觉得如果系建立咗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有一个承担，就系觉得我哋都可以一齐做好啲件事啦。 冇错。 好啦，今朝早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Candy， 唔客气。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 Coffee Time。 哇，望望个钟，6:55。 会唔会迟到？会唔会迟到？会，快起身，唔会。咁啊，慢慢起啦吓，不过都唔好太迟啦。唔知你朝头早嘅时候会唔会洗头？呢、这个时间洗头嘅话咧，有少少窄洗，因为呢啲天气比较顺湿啊，可能晨早流流都要开个风筒吹干佢。其实本身天文台咧都仲预计咧，咁啊嚟紧周末嘅时候啦，或者星期四、星期五开始都已经会相当潮湿啊吓，有机会湿到会去到100%嘅。哇，到时如果朝头早要洗头，真系问啲啦。不过朝头早洗头之外咧，咁夜晚我系一定会洗头噶。咁有消委会报告嘅，咁就话到测试咗市面上26款啊，声称含有天然啊、草本啊、植物成分或者咧就有机嘅染发剂，咁啊发现60%样本啊含有一个叫做致敏物质或者就重金属，所有永久性染发剂全部系验出致敏嘅物质，亦都有部分咧就系样本啊验出咧就系微量嘅阿摩尼亚。好啦，其中一款呢咁亦都含氧化染料嘅永久性染发剂就被验出呢就係有间苯乙胺，属于呢就第二类可导致基因发生永久性突变嘅物质。咁六个草本入面呢亦都有验出呢有铅啦，咁当中三款样本亦都验出呢就係致敏物质更加高于呢就永久性染发剂。染发咧，对好多人嚟讲，其实我自己都有染啦，即系染到啡啡地咁样，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有啲可能会觉得喂型啦、靓啦，有啲就会觉得哎呀，我真系太多白头发啦，我想系染翻黑佢。所以有唔同嘅原因都好啦，咁啊都需要咧就用到好多唔同染发剂嘅。咁但系选择嘅时候咧，就可能啊要再谂下计啦。既然消委会嘅报告出咗啦，就话到咁多咧，都似乎含有一啲叫做过敏嘅物质啊，或者咧就系一啲唔同嘅情况啦。咁我哋选择咧就更加要跟翻佢哋嗰个街拉，更加跟翻佢哋嘅指引啊，搵翻一啲咧比较上健康嘅。啊，测试都发现啊，咁啊验出含有致敏物质嘅16款嘅样本入边啦。得九款咧系清楚并且完全列出所使用嘅致敏物质，即系叫做中咗招都有得跟啦，系咪？好过你咩都唔写咁样，瞒上欺下咧就唔系咁好嘅。嗱，七款系未有喺呢个樽上面或者包装上面清楚标示所有嘅致敏成分资料，同埋咧就相关嘅警告字句。好啦，咁消委会亦都转交咗咧就卫生署同埋海关咧就会跟进翻呢啲 case 嘅。今日有代理商回应咧，就指消委会提供产品喺2019年嘅测试报告，以证明咧就系致敏物质含量。咁亦都有唔少嘅生产商啦嘅代理商啊，亦都已经回收翻呢个产品啦。嗱，并且就向制造商咧就了解个情况，咁可能佢哋得到嗰个叫做咩成分表啊，同消委会嗰个测试咧就不一样。咁佢哋咧都担心嘅，咁所以咧就要咧去问翻佢哋嗰个叫做生产商啊，到底你入边啲成分系点样噶？而家俾人验咗出嚟，好似唔系好对版喎。啊，要用家用得安心啊，不断选购佢哋嘅产品嘅话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将佢哋嗰啲嘅产品咧，列表咧就做得好啲，咁样大家用起上嚟咧就会比较上安心啦。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咁我哋咧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啦。咁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咧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咁而家先听听7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吓。翻嚟啊，白元路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转头咧亦都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同埋 Barbie 亦都会转头咧就系翻嚟同大家见面噶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相信佢曾经吸入喷雾式化学物质。暂时未能够确定佢嘅死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稍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 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去到中美洲，马亚古城绝对是大家首选的旅游热点。 而帝卡尔的一号神庙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 但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马亚人的天文知识。 他们在早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能力预测日食和月食等等各种天体现象。 究竟这些元素怎样影响他们的建筑风格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早上的7:06，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健老先同各位听众睇睇今日朝头早呢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有白元浩啦、林慧、芭比喺度啦，同埋 Didi 都喺度。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出边嘅交通情况，有冇因为而家天气比较上开始潮湿咧，有所影响咧吓？ 啊，暂时就未有。 哦，咁好啦， 即系人立咗个车就冇立到。 最紧要架车唔好立啊，唔好坏车咁 啊。系啊，啱啊。 反而咧就同大家讲下啦，由于受依一个配合嘅强制检测安排啦，咁喺薄扶林啊、西营盘嗰度有封路噶，咁包括封咗咩咧？部分嘅第三街、高街同埋巴炳顿街。系啊，咁而家屋兰士里啦，同埋圣士提反里咧都需要封闭噶。咁再讲多次啦，封咗屋兰士里、圣士提反里都封咗。咁另外部分嘅第三街啦、高街同埋巴炳顿街咧就封咗嘅。咁驾驶人士啦，不能够由薄扶林道转入去第三街，泊道嘅车都不能够转入去巴炳顿道。咁同埋咧，唔能够由西边街转入去高街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而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嘅。 嗯，红隧都好似会唔会 开始多车？ 系咯， 嗯，都系啦。而家开始朝朝早都系噶啦。 系啊，咁啊，大家过隧道嘅时候啦，又要多啲忍让啦。因为即系成日都系话嘅，如果你 P 牌或者新牌咧，过香港啲隧的而且确系有难度，特别系红隧。 好惊啊！系我试过一次， 好惊 添，唔敢再行。系啊，系啊，同埋而家我都唔敢再揸车。我讲过咧，之前 系啊，讲过啊，系啊。咁所以而家就又爱呢个马路，咁点算咧？唯有喺交通组嗰度服务啦。 冇错啦，我非常之爱马路， 好大嘅贡献嚟嘅呢个系。 系啊， 因为揸车朋友咧，其实塞紧车咧，真系好猛整，你觉唔 觉？觉啊！ 其实搭紧车一样都系好猛 嘅。系啊，所以如果咧你出门口之前听下交通消息，可以避过好多塞车。 系啊， 有车牌嘅人，我谂大家都会好同意一句说话，就系当你驾驶嘅时候咧，你嘅本能啊，或者你嘅本性咧，就开始露出嚟。即系平时个人可能都系比较上温文嘅，有机会揸车嘅时候咧。 性情大变嘅、 哦。哦，你真系讲得啱啊，小白。哦，我老公同我性格系一个点讲，南辕北辙啊，好大对比嘅。系、嗯、啊，我试过做啲唔应该做嘅嘢，不过唔可以节目度讲，因为我比 较 急躁啊。 咪头讲， 好想知， 好想 知，教下啲听众。因为我系比较急躁嘅，啊，佢好慢嘅，好似出门口咁啊。哇，我三个字出门口，佢成九个字先出到门口。 哇， 点解我老公都系咁嘅？我可以同你交流下点样对付呢啲人。 系咪啊？真系。但系咧，但系啲长辈话：阿芭比啊，我哋一粒一突咧，先系最完美嘅。 唔系啩？ 系啊， 所以你就可以等你老公啦。 系，唔系等嘅都，但我意思系话性格上大家唔吻合咧，反而冲突会少啲、 嗯。 可能佢又急，我又急咧，就大家都会哇火星撞。 咁啊系，有时即系总有一个可以企后啲睇清楚啲啊。 冇 错，我哋心急嗰啲咧就已经行咗。 系今朝早我哋可以讲一啲系爱情上嘅嘢嘛。 咁你哋两个就唔好对付自己嘅老公啦，一粒一突啊啱啊嘛。 小白，我同阿芭比点会对付自己老公咧？ 系啊，我哋谂紧方法点样对佢好啲啫。 咁啊啱啦。好啦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唔知系点咧？问下 O 先 ，O 神喺咩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神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你好啊，出边点啊？ 喂，出边个太阳咁好大， 竟然 吓咁快已经出咗太阳啦？ 喂，咁啲雾气咪散晒？ 系旭日初升咁样，好似咧拍紧啲广告。嗱、哦，譬如我哋有阵时去睇日落咁样啦，咁、佢就。啱啱就嚟收工啦，咁佢就依家个感觉系就嚟开工咯，系、啊，个感觉都好似好温暖咁样、啊。 我即刻谂起嗰只广告歌，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有种 你完全讲咗嗰啲歌词出嚟。 系咁啊，直情中午嘅时间直情热啦，咁啊，都系啊。如果有啲朋友即系成日要着住件西装啊。晏昼食 lunch 嘅时候咧，真系要除咗佢啊！入边都唔知着咩衫好啊，打呔又热，唔打呔又唔执整咁样，所以都即系喺个衣着上边，唔系净系女士啊，男人咧有阵时都要谂下计仔咧，点样令自己冇咁热啊！尤其是咧，即系你而家春天之后就到夏天， 夏天啊， 夏天咧你嗰啲上班族咧，真系随时成个架底湿晒。 系啊，欧讲咗重点啊，即系大家上班族如果要着西装，你入边一定系着恤衫啦，譬如我当你白恤衫咁样啦。咁咧去到譬如春天夏天咧，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你行路行得多，或者你喐动得多咧，热嘅时候咧，你件衫嘅湿晒啦。好啦，咁你入边着件背心。着件背心又熱，唔着咧就成件衫咪濕曬，可能出到去咧又醜樣咁樣，即係呢啲咧都係男士嘅煩惱嚟噶。 咁所以會唔會考慮着深色恤衫咧？ 深色恤衫會好啲，不過 冇咁透咯， 有機會，同埋唔係間間公司都俾你着深色恤衫， 咁又 係，即係有好多都要着翻白色恤衫啦，即係有啲。銀行業界嗰啲特別要啲白啲啊，難搞啲啊， 衫咁樣 係啊，型啲啊，可能係唔知係咪咁嘅意思。好，講多幾句天氣先啦。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高翻少少，不過都有啲蒙噶，仲係大家都感覺到有啲春困飄啦。 啱啦，蒙生講話天氣蒙啊，一定蒙啦。 係啊，天氣今日都係尚算舒服嘅。如果你話喂早咗少少起身，一路聽住晨光第一線，一路做下運動啊。拉下筋啊，做下早操啊，咁都完全冇问题嘅，系 perfect 嘅，应该 系啊系啊，啱啊，做下啲健康操啊，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好唔该晒 O， 咁啊快啲翻嚟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啊，真系正如阿 O 所讲天晴、啊，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7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啊，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都系有薄雾嘅。咁啊，下周初天气下周天气稍凉、哦，凉翻啲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3啦，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我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嚟到星期二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今朝早出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探讨下新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今朝早咧，我带咗一个个案嚟咧，同周博士倾下嘅。咁啊，呢个朋友咧，其实我自己都几心悒嘅对住佢，因为咧喺几个月之内咧，发生咗好多不幸喺佢身上啊。咁佢又同太太离咗婚啦，咁跟住佢哋养嘅宠物咧又过咗身啦，然后咧又面对住失业啦，即系几重嘅打击 ，boom boom boom 咁样。咁佢咧变成哇好一蹶不振啊，个情绪好差啦，唔想见人啦。咁作为朋友都会 feel 到哦，应该佢有少少忧郁啊、抑郁嘅倾向啦。咁但系因为咧佢唔肯见人啊个情况，咁做朋友嘅即系想约佢出嚟俾佢即系吐下心事啊，佢都唔想，亦都唔俾呢一个机会。咁作为家人同埋朋友，其实如果见到佢系咁样，应该点样去帮助佢咧？ 是啊 ,Kitty 讲得好好啊，听到都真係有啲心噏，因为真係有啲不幸嘅，有离婚啦，宠物又离世啦，失业啦，加上社会个经济环境气氛都比较负面啦，咁佢去到一个已经唔想见人嘅地步啦，咁可以点样呢？我呢有几招我係值得留意嘅，第一啦，无论作为家人或者朋友呢，就可以同佢讲，叫佢去陪你，譬如哎呀我病唔舒服啊，我陪我睇医生啊，或者我要参加聚会，我惊一个人或者好远啊，你可唔可以陪我去啊？咁由事前可以同个医生或者同嗰当个场地嘅负责人夹好噶啦，已经吓去到嘅时候咧，就有啲适当嘅安排啦、支持啦，等佢可能有一个小组啦，有啲同路人啦，另一位朋友都可能系过来人嚟噶，都曾经啊有宠物死咗啊，或者曾经失业啊，曾经感情嘅创伤，就由另一位朋友去分享，就鼓励翻佢。咁呢个系第一招可以用嘅，就唔好话要你做啲乜，要佢做啲乜咧，佢已经冇晒动力啦，而佢已经去到个地步系冇晒动力。唔想同人接觸，甚至去到一個可能係社交焦慮、社交恐懼，甚至其實通常去到呢個地步咧，係即係如果去到咁嘅抑鬱嘅情況，甚至可能已經諗到想離開世界啊，即係自殺啊等等嘅啦，即係已經係比較嚴重，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嘅。呢個第一樣嘢嚇。第二樣嘢啦，就係我哋永遠可以喺無論透過 WhatsApp 啊、寫紙仔啊、任何方法啦嚇。找任何方式去鼓励他、去支持他、去欣赏他，特别欣赏他，哈哈哈！即系呢个好重要嘅。即使他已经好凋谢，或者好唔开心，揾翻啊，三年前我其实好唔开心啦。啊，边个你帮咗我好好啊？或者讲起你曾经帮我做啲乜嘢，对我好有价值噶。欣赏他嘅时候，当多啲欣赏翻佢系一个点样嘅人。譬如话你是一个好有情。你好有诚信啦，你好善良啦，即系唔系净系欣赏佢外在嘅行为，更加欣赏佢内心嘅内在嘅行为，即系内心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咁呢个好重要嘅吓。第三啊，最后一招可以用咧，就系揾一个真系有需要嘅，然后请佢帮忙。你话哎呀，江湖救急啊，边个啊？呢个朋友咧最近点点点啊？你可唔可以一齐？佢只猫猫狗狗最近死咗啊，佢好唔开心啊！你可唔可以陪佢一个钟啊？或者点点点啊？即系。因为通常一个人是已经去到咁抑郁的状态咧，系佢睇唔到佢生存嘅价值啊。所以我哋要为佢创造价值吓。即系当有另一个人佢觉得系需要佢帮忙，而佢帮到人嘅时候咧，嗰、那个其实是一个好有效嘅方法，让佢揾翻佢生命嘅价值。反而千祈唔好做佢咩咧？你积极啲啊，你正面啲啊，你俾心啲啦，俾心机啦，呢啲尽量少讲，因为佢已经好努力，而佢都做唔到，所以你。再叫佢你积极啲啦，佢只会觉得即系我唔够好啦，即系我唔够积极啦，积极系冇用噶吓，咁所以反而刚才嗰三招可以试一试 嘅，系可以俾啲机会佢去尝试下帮人揾翻自己嘅价值，所以有时候咧都会听到有啲过来人可能分享佢哋喺低潮嘅时候啊，点样会即系谂通咗啊，或者走到出嚟啊咁样，其实都有听过唔少嘅个案系话做义工嘅，即系因为佢做义工嘅时候，当然啦，你要第一下可以叫得佢喐，佢肯即系踏出第一步出嚟帮下人啊，或者见下人啦、啊，咁但系原来即系帮人。嘅過程當中咧，係都好多時候能夠令到人去即係再次體會人生嘅價值啊、意義啊，甚至係揾翻自己嘅價值咯。 是啊 ,Kitty 讲得很好啊，所以很好重要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的动力呢、最重要就是那个自我价值感。当我能够有自我价值感呢，其实我可以做很多东西都不会累的、能够发挥很大很大的能量的。相反当我低自我价值呢，我很容易已经借晒啊，或者很多情绪啊等等。咁所以尽量创造机会，即是就算未细去到咁严重，譬如你家企如果有个小朋友，你觉得佢冇乜动力嘅，咁都可以尽量找机会等佢去帮其他人，你创造一啲咁样嘅机会。咁当佢焦点向外，我哋所谓 focus out， 因为讲咁负面就是太 focus in， 即係个焦点永远喺自己身上，我冇用啦，我太肥啦，我死蠢啦，我老啦，我病啦，我冇人要啦，我离婚啦，即係永远都系咪咪咪，都系自我中心，都系讲我几惨几惨几惨。但係当我 focus out 系咩意思，焦点向外呢，就话咦唔系、我帮到人、我同呢个人倾完偈之后呢，佢起翻身，或者佢感激我，即系透过一个有需要嘅人嘅实际嘅感激、欣赏，或者睇到佢又唔一样咧，我揾到原来我生存系有价值嘅。因为如果太聚焦喺自己身上咧，越数咧越多，越烦嘅，即系越抱怨系越痛苦嘅，吓唔会因为抱怨不断抱怨嘅时候而开心，亦都唔会我不断闹佢咧。我哋未试过闹一个人，然后忽然佢，哎呀，多谢你闹我啊！我睇到个问题啦，即系唔会咁嘅，反而好实际。我哋创造一个机会，如果要系真实嘅，即系真系有一个被需要嘅人，咁我哋令到嗰件事好自然地发生。譬如话，哎呀，我忽然间要揾边个，你陪我去啦。我依家唔够时间，或者唔够钱，或者唔够，我需要多个义工帮手，你可唔可以即刻帮忙啊？咁样吓，咁令到佢能够。行出咗嗰步咧，往往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圣雄甘地有一句说话好出名，好出名嘅，即系印度。 记住啦，系咩咧？ 呢、一句嗱，我先讲英文先啊，佢原文英文嘅。佢话：The best way to find yourself is to lose yourself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佢揾翻自己最好嘅方法，就喺服务他人嘅过程中放低自己。The best way。To find yourself is to lose yourself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就是想找回自己的力量价值呢，不用搞那么多东西的、可以透过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呢，我逐渐忘记了自己，即是放低了自己忧伤。我正如我想起另一位神学家杨牧谷说的一句话，很欣赏，他说不为己活，不为己愁，何来忧愁。即如果我能够为我找到更大的价值，我为社会为其他人做很多事，我不是只是为自己的、我不为己忧愁，那还哪里有忧愁呢？ 是，所以成日都听到人家说、帮人是几咁开心呢，帮助人是几咁快乐呢，你试下帮助人，你自己感受下那个过程呢就知道了。那今早上呢，多谢周华山博士和我们分享，希望即如果身边的人是经历一些低潮，我们懂得用刚才所讲的方法去帮助他啦。如果自己是经历这个低潮的话呢，尝试不要 focus in， 要 focus out， 出去试下帮下人，可能你对、你的人生都有另一番的体会。我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唔该晒你。 实实与你一世。Ooh, 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 打猫怎爱乌龟？我爱的因你是你。Ooh, 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 山谷怎信清溪？我信的都信尽你。爱情繁忙有谁陪谁曳？爱情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都东当尘世。爱情繁忙有谁陪谁挥？爱情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听清楚我。 实实与你一世。 I promise 佢哋系 Era，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好啦，出边热完噶 ，O 又翻咗入嚟啦。 喂，小白同埋 Barbie， 日本咧有啲公司都几好福利嘅 吓、啊，例如咧 嗱，咁啊先我估小白同埋芭比二時都會有偶像啦、啊，可能依家咧就冇咗偶像啦，反而係偶像包袱咁樣。 咁我都冇， 少咗。 我真係冇偶像包袱喎、 啊，少都有嘅。 我形象一早已經崩壞咗，所以唔使。 冇啦，冇啦，就 pick up 翻。啊，个包袱可以攞翻起嘅，系、好似书包咁样，有阵时放低咗个书包，有阵时攞翻起个书包、咁样。咁但系譬如大家如果有偶像啊，有追逐嘅一啲叫做歌手啊，或者明星朋友咧，咁啊，日本有公司咧就俾员工福利啊。咁、如果咧自己嘅偶像咧系结婚啊，或者咧退团等等咧，都有十日嘅有薪假期、啊。 诶、喂，最近 Johnny 好多退团、啊， 系啦，咁样 森田光嗰啲啱啱又玩完啦。 唔系先，嗰个偶像可唔可以临时申报噶？即系我本身冇钱。 系我入职嘅时候写咗边个系我偶像先啊？ 我唔知系咪有，系咪要咁样啊？ 旧时咧，我听过四大天王都有转噶嘛，转会 系啊，好正常嘅啫。 A 天王跟住转去 B 天王咁样嗰啲咧，系啊，即系唔同 时期。呢、這个福利唔错唔错。 唔系，不过转嘅时候咧系讲嘅啫，自己靠把口。但系佢如果佢讲呢个入职。入職嘅時候應該要寫到明嘅喎， 咁我應該填表咁樣， 應該揾嗰啲即係foresee到佢會 離婚啊、退團啊咁樣， 佢會退團啊嗰啲， 有陣時好難講嘅。即係近排咧，我哋都見到日本娛藝能界咧風起雲湧，有啲你以為佢咧永遠都唔結婚 系咯， 闪婚系咪先？有啲咧就永远都唔生仔咧，先生仔。 喂，有冇 讲 话？ 闪婚 有冇讲话？如果个偶像佢有绯闻，有绯闻好差嘅绯闻，负评嘅， 系啦。 咁我唔开心，我有冇得放假啊？ 哦，咁啊，有。 即系例如最近蒙面超人 RS 嗰个，唔知阿钟哥知唔知？诶，钟哥 啱啱喺度，啱啱喺度，啱啱喺度噶，飘过咗一下咁样吓。咁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员工福利呢？其实咧系阿社长本身咧自己咧都好喜欢一位女歌手啊，叫做川田欢奈啊，佢嘅粉丝嚟嘅，咁啊连公司名咧都改埋啊呢个女歌手嘅昵称咁样啊，哇，咁真系好爱啊吓， 系咯， 佢就宣布啦啊，我自己都追逐偶像嘅咁样，如果我旗下嘅员工咧，如果嘅头号偶像咧宣布分信或者退团咧，员工就有十日嘅有薪假期疗伤。另外咧，如果自己喜欢嘅天团啦，或者偶像啦开 show 啊，有演唱会咧，可以提前一个礼拜申请咧早退或者请假。 哇！喂，我谂到个游戏点玩啊？ 点啊？ 嗱，日本有队嘢叫 AKB48， 或者咩濑木坂46嗰啲咧，佢哋咪成日都毕业嘅，成日有新成员噶嘛。 系。 个个礼拜开 show 噶嘛， 系 符合晒以上条件， 咁你公司就应该会炒咗你啦。 日日迟到又早退咁样，或者早一个礼拜去 planning 请假， 日日讲住抽业员就握手会， 好啊、 老细、今日夜晚又有握手会咁、样。 喂，你哋唔好咁天真啦、啊，人哋写到明有讲乜福利啫，冇讲过话唔会炒你噶、 啊。咁啱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啊。 你谂办法同呢个老板产生共鸣。 哦，即系你同佢一齐追同一个星， 梗系啦， 系啊，一系咁样。嗱，譬如你香港為例咁，譬如 Mira 咁先算啦，係咪先？哇 ，Mira 咁 比較多人係啦，你先係揀啲， 係比較多人啊嘛，係咪先 ？Mira 再加 Era 咁點啦？有幾廿日假期啦， 疆途雙峰嘅， 係啦係啦， 疆途雙峰，我送扎花俾佢，你都俾我放假㗎，係咪先？ 疆途出。 汉堡包啊， 系啊，唔好理人知啲啊， 咁就每日早一个钟去食，同埋迟一个钟翻，系嘛？ 急口令咯， 即系咁鬼 得咁鬼长啦，条龙 啊，真系有趣有趣。咁其实呢啲都系氹下员工嘅一啲计仔嚟嘅啫，即系常言道，如果你做老板咧，就成日高高在上咁样啊，边个边个帮我递杯水啦，呢啲嘢你搞埋佢啦，我早走先啦，咁样你其实成间公司、成间企业咧个向心力都好弱噶嘛，咁所以有阵时就要用下呢啲咁嘅计仔啊，同员工打成一片， 系咯， 啊，而且 我好 buy 呢个老板， 系啊，而且咧有阵时啲老板咧讲出佢自己嘅喜好咧，都令到有啲员工咧，即系唔系擦鞋啊，你多啲话题同个老板讲啊，即系譬如一开始嘅时候，老板讲咗，我好中意去日本玩噶，咁啊小白咪可以提供一啲日本 咁啊，钟哥应该搞团神光去拜候高达啦。 系啊，去台场啦、啊。 你真系几开心、 啊。钟哥话冇问题啊，佢俾钱，礼拜五中咗1亿就掂啦，系咪先？ 系啊， 好啊，掂啊，冇问题啊吓。 好啊， 系咯、 啊， 人人都有一个。 我决定同佢阵间夹钱，我夹一蚊。 系夹一蚊， 夹一蚊都系钱啦、 啊。冇错、啊， 你夹咗就夹咗，钟哥唔会同你计咁多嘅，夹咗就系一份嘅嚟噶啦。 系啊，最紧有梦想。 今日是3月16日星期二，农历2月初4，适宜会亲友交易出行， 咁我出去玩下先。 疫情期间唔好周围走，今日忌嫁娶动土， 咁我唔装修住啦， 睇下有冇需要先。今日都是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全国统一行动日， 我会多啲留意身边需要帮助嘅人㗎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西区圣士提反里一至二号金凤阁、巴炳顿道一号兴华大厦 M 座同埋 A 座，上昼大约7: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24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自上昼大约7:00起，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20户，當中45户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将西营盘薄扶林道万林阁第三街真光大厦、高街惠丰和西边街永祥大厦列为受限区域，目标在今早大约8:00完成行动。再有欧洲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表示，虽然血栓风险低，但不能排除。他说根据当地负责监管疫苗机构的建议，决定即时停用这款疫苗，形容是专业而非政治决定，亦是预防性质。法国表示，在欧洲药品管理局评估期间暂停使用这款疫苗。意大利亦表示暂停接种这款疫苗是预防和暂时措施。西班牙说暂停接种这款疫苗至少2星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批评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部分欧盟国家等滥用人权理事会平台散播虚假信息，对中国无端指责，中方坚决反对，敦促这些国家停止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陳毓重申香港事務完全屬於中國內政，不容外界干涉。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轉折，全國人大作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將從制度機制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香港長期穩定和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车公庙路回旋处，咁而家影响到一带咧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喺西营盘咧就有强制检测安排噶，而家部分嘅高街同埋部分嘅巴炳顿道、屋兰士里仲有圣士提反里咧都系封闭，影响到揸车嘅朋友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街，亦都不能够由西边街咧转入去高街噶。讲多次啦，就系屋兰士里、圣士提反里部分高街同埋巴炳顿道咧已经系封闭啦。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道，亦都不能够由西边街咧就系转入去高街，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世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7:37，早晨钟哥，早晨欧，早晨晨光的听众。 点啊？ 点啊？诚意。 点啊？诚意。好啦，咁啊，我想讲下咧，其实前两日假期啦，咁啊有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就带咗佢个小朋友咧就上嚟我屋企。咁我好中意佢个仔嘅，因为佢个仔咧系非常之活泼啊，好得意嘅。 咦？好似反话咁啊？ 唔系噶，真系噶。我自己觉得啦，小朋友活泼啲咧系冇问题嘅，系啦。 个大人咧？ 大人会泼啲咧， 系遗传佢阿爸阿妈个，应该系有优良嘅遗传嘅。咁但系咧一路玩嘅时候咧，咁啊好多好得意嘅对答啦。到咧佢开始扭计啦，走得未啊？我好未食饭，食埋先啦。咁跟住，我想睇 YouTube 啊，咁啊开 YouTube 俾你睇下，睇边个？睇 Ryan 啊。咁原来咧喺呢个小朋友界咧。我想即家长界和小朋友界都一定认识呢个 Ryan。原来你去到 YouTube 啦，跟住讲 Ryan 咧，真系会弹嗰一个 Ryan。 等我问下 Bobby 先。 你哋识唔识啊？识啊，系啊，真系识啊。嗱，咁嗰个小朋友其实佢就系一个 YouTuber 啦。咁佢就起初就即系拍片，即系唔知点解佢系 hit 中到小朋友嘅一啲点嘅，即系可能佢嗰个演绎手法啦，又或者佢讲嘅嘢，或者佢做嘅嘢咧，系好能够吸引到小朋友睇嘅。咁啊，我个朋友个仔咧。又好活躍，去到一開咗 Ryan 出嚟咧，就坐咗喺度，完全入定咗，係成劈嘢咁樣就融咗喺個 sofa 嗰度。 即魔法㗎。 係啦，就唔用嗱。咁我睇咗一陣啦，咁我哋都喺度討論嘅，即係作為家長咧，都好似即係唔係我啦，佢哋啦。咁我作為大人啦，就喺度睇啊，到底 散渣 係啦。咁唔係，我驚你恭喜我，同埋擔心我。 恭喜你就梗㗎啦。 咁跟住咧就喺度谂啊，到底有啲咩？ 细路仔，我哋恭喜你老婆有新几嗰啲， 恭喜恭喜。咁我哋就喺度谂啊，到底点解有咁多人睇？因为佢直头系话佢个收入每一年咧系即系唔止百万计，即系可能系再以上咧，即系好多好多。 Ryan 系细路仔定还是大人嚟噶？Ryan 系细路仔嘅目测，应该我谂佢七八岁。 即系细路仔拍翻俾细路仔睇。 系啦，起初咧就净系佢嘅啫。我听即系我朋友讲，后来咧佢全家都进军做 YouTuber 界，即系可能喺佢个片里面咧做啲角色啦。咁我哋仲喺度谂，应该估佢哋后面有一对 crew， 有一啲团队咧系制作成段片嘅，即系可能佢当中有啲咩动作或者有啲咩桥段咧，应该都会系关事嘅啊。咁啊，林慧开俾大家睇下呢个 Ryan 系点样啦。 其实系太叔叔嗰个肥仔咁， 好似一个好精灵嘅小朋友啦。 哦，我知呢个啦，系咪全球收入最高嘅 YouTuber？ 系啊，真系好厉害， 中 国 真系 劲， 一睇就知道。 我认得佢啊， 收入最高嘅 YouTuber。 唔系，我识两个 Ryan， 一个 Ryan 就系佢啦， 系 另一个 Ryan 叫阿 Dan， 系啊， 哦，咁我都系同后面嗰个熟啲，系啦。 我同两个都唔熟， 我成日搵佢。 因为咧，你喺呢个视频平台咧，其实你冇睇开嗰啲嘢咧，佢唔会推送俾你睇。呢个系你譬如平时睇咗篮球，佢咪俾啲篮球嘢你睇啦。睇开财经，佢咪有啲财经嘢睇。你冇睇开细路仔嘢，佢。你用一世嘅時間都唔會睇到 Y 人嘅 錢。呢個其中一個啦，另一個咧就係如果即係我成日話，而家就算喺呢、這個影片分享頻道裏邊咧，都有啲咁樣嘅生態，就係賣廣告啊嘛。你只要譬如你開咗條 channel， 係 你俾錢， 係 佢咧就會將你喺人哋嗰啲嘅多眼位置咧就拱出嚟噶嘛。嗱，如果你越揾得錢多。你越可以賣多啲廣告， 係啊！ 你越賣多啲廣告，跟住 越多人睇， 越多人睇，其實就變成一個循環，即係調翻轉頭，窮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咯。你越係冇錢，我諗住靠口碑 ，sorry 啊，你十年都唔使知多過一千人睇。咁你慢慢慢慢碌嘅時候，因為你唔賣廣告嘛，咪永遠沉到落底咯。哇！成個世界幾多片啊？而家幾時等到你？ 但係我懷疑咧，即係我今日睇到嘅一個消息咧，對於 Ryan 嚟講咧就非常之不利啦。佢唔係 佢學壞咗啦，同好多童星一樣，Justin Bieber 嗰啲咧，好早成名嗰啲咧， 冇啊冇麻煩，俾小朋友聽到會嬲噶，冇事。其實佢本人係冇事嘅，佢依然係咁乖嘅。但係咧，我見到話六月起咧，全球嘅 YouTuber 咧要交美國。国税啊，高达30%，咁系点样嚟嘅咧？咁啊就话咧，近年嘅 YouTuber 咧成为即系新一代呢个年轻人好中意嘅职业啦，咁啊好多人拍片咧就从中咧就赚到好多钱啦。咁咧而家美国政府咧就将会对呢个美国境外嘅 YouTuber 实施一项咧税收嘅政策。 境外啊？ 境外系啦，咁即系咩意思呢？即是话。你是一个美国或者海外 YouTuber 的部分利润收入，如果是来自他们美国的群众呢、就需要向政府报税了。即换句话说，只要有来自美国的观众的利润呢，你就会受到影响。 咁我点知道有几多少观众系嚟自美国呢？即系又要教 YouTube 嗰度去 揾。哦，你自己可以 check 到嘅，原来系啊，你自己可以即系登入翻你个账户嗰度咧。 咁如果我唔想交税，我 block 咗唔俾美国人睇得唔得咧？ 可能 我唔赚你钱 block 咗佢得唔得咧？ 嗱，呢个就要 其实有方法嘅都，将你嘅 YouTube 频道改成会员制。跟住就用 Super Chat 嚟收钱， 咦又系喎、 啊，用另一个方法， 系你先谂到啊呢啲咁嘅嘢， 唔系坊间都有噶，如何 How to be YouTuber 就会你想翻 YouTube 睇翻另一条片 ，YouTube 就教你 系啦，如何成为一个 YouTuber 咁样， 即系话嚟紧咧最多人拍嘅 YouTube 片咧就系教你点样唔使俾呢啲税， 有可能系咁 哇，你可以早咗呢个先机哦， 不如你今日就要拍呢个 啦，钟哥你未做 YouTuber 之前先教人哋做 YouTuber， 哇呢招。高啊，同埋点样避开唔俾美国税，同埋唔系应该系唔俾美国人睇到你嘅 YouTube， 冇美国人睇到，你咪唔使俾美国嘅税咯。 咪或者再唔同嘅层面就系点样俾美国人睇到，但系唔使交 税， 咁就唔得嘅。 吓， 呢真系唔啱， 谂 起都惊。 系正所谓拍片本为乐事， 冇错。 但系呢个细路仔又赚钱赚得太夸张。不过咧，成日听呢啲咧成名早嘅故事咧，最后咧个小朋友咧都个童年有啲扭曲同埋扭坏。我自己觉得，其实细路仔应该点咧？细个唔应该拍太多片，应该睇片， 睇好多片， 睇多片啦。好似小白咁样啦，即系开开心心带小朋友去 V V V V 啦，行下山啦，咁啊去下郊野公园啦，咁。如果俾我有一日做阿爸，我都会咁样做，即系同小白做同一样嘢。 你即系讲得好啦，如果你阿爸，你个细路，Harry Potter 再拍，叫佢去拍，你俾唔俾佢去啊？你谂下，之前嗰三个即系Harry Potter、阿妙丽同埋阿荣恩呢三个咧，廿岁都唔够，可以退休喎。 系啊， 个人个收入多到退休。 连嗰个张秋做咗一两集，佢都 退休。 都退休， 即系个人生唔知点算啊！ 系同埋以前啲人咧就会话啊，你做阿爸阿妈就推个小朋友出嚟拍片咁样就搵佢赚钱。但其实而家唔系嘅，你而家系见到啲小朋友咧举手话我想拍片嘅，即系阿爸阿妈冇啦，我带你出去公园玩啊咁样。可能有啲话唔使啊，我想拍片啊，我要做 YouTuber 啊，因为我自己咧都识几个朋友嘅仔女咧，自己都会拍片嘅。咁当然啦，佢又未够胆摆上自己条 channel 度或者开一条 channel 啦。咁但系佢就会扮咯，即系啊，我而家开声啦咁样，跟住阿妈拍片啦，跟住阿妈咧就会 send 去我哋啲群组度啊，你睇下佢咁样， 就扮开声 系啦。跟住然后咧，咁我哋见到个小朋友同佢讲翻，咦你开声，咁佢就喊啦。即系佢其实咧，佢系想拍即系过自己一个人啦，但系佢又未准备好咧俾阿姨睇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原来发现，即系身边好多小朋友咧，可能自己即系接触呢啲嘢多咗咧，佢就会幻想自己系都可以做埋一份咁样。 哇！所以呢一阵嗰啲家长们又好，或者阿姨姨们都好啊，好忙嘅，即系成世人就不断推啊。嗱，譬如话细路仔嗰啲片咧。就要幫佢推啦，跟住大個咧就即係你有啲朋友啲片又要幫手推啦，到屋企人咧又要推佢哋出去曬太陽啦，即係成世人就不斷係咁推啲嘢嘅喎， 係 咧、 啊， 即係點解而家啲人咁中意話要將啲俾人睇啊？我成日就話乜嘢都要分享嘅年代啊嘛，而家 係 點解咩都要分享咧？ 因为好嘢就要分享 咯。咁你食餐饭关我咩事先得噶？你影张相俾我睇做咩先？你又唔系请我食饭，你就系俾张相我睇。我睇完之后，哇，好食，但系我唔知道好唔好味噶。你话好食，咁你即系点咧？你食碗粥又话要分享，食个自助餐又话要分享，关我叉事咩？系咪先？ 真系啊！叉烧个叉， 叉烧个叉， 唔系嗰只叉个叉，你影只叉我睇算啦， 影只叉算啦，唔好影啲饭俾我睇啊不过呢个都即系可以等我有人参详下 Ryan 嘅片段先啊。去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拖。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 给好好保留，得不胜怕每天什么都固定，大煞风景。Mad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喜欢这种一个人的歌。 City Pop 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87%啊。Hello 林伟 ，Hello 崔洁彤，咦你帮我避开咗讲早晨？ 系啊，我讲唔系我头先讲咗一次啦嘛。 Oh, OK OK， 喂，八卦你哋咧细个时候咧有冇试过咧喺班上面咧负责啊做呢啲行长啊组长啊？ 有 行长 做过乜嘢？ 行长 做过最叻做过行长同埋副班长。 系，嗯，其实个职能系做咩嘅咧？ 行长好简单， 收补 咯。嗯，点解做行长呢？因为最矮啊嘛， 你坐最前啊， 最前啊嘛。 哎，我又鼓励唔到喎。 系啊，以前我小学嘅时候真系矮到无伦嘅，即系最矮，好迟发育。 咁你有冇担心过自己唔高啊？ 以前细个冇谂咁多嘢，即系唔会因为自己嘅外形咧有困惑嘅。 系 大个咗你开始结识异性嘅时候，你先至开始会即系感觉到，哎，唔系，原来我蚀张，矮。 唔系啊，但系你而家都唔 你 OK 喎， 系咯系咯，即系唔系坐第一嗰啲 feel 咯。 唔系，我谂佢意思系讲紧咧结识异性系七八岁嗰 阵， 就知道蚀底咗啦。 都好似啊，十六七岁嘅时候啦，即系开始同异性开始觉得有啲啊，会唔会系拍下拖啊嗰啲感觉嘅时候咧，你就会开始，哎呀！原来我矮过隔篱打波嗰个强咁多噶， 但强系190cm。 以前会成日咁样谂噶嘛，但系小学嘅时候唔谂咁多嘢嘅，冇边咁多嘢谂啊。不过可能而家啲细路早熟，我就唔知 道。我而家个女个年纪又未有咁快啊，我唔知道再大啲可能系点样啦。崔洁同你做过乜嘢话？你 才說我乜都做过啊， 都做过， 我乜都做啊。 你有冇做过啊？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系 啊，因为我样呃得下人啊嘛， 即系乖， 即系似系乖嗰啲咧，跟住但系诶唔紧要。你行过啊，有佢啦，冇所谓啦。 我以前学校中学嗰啲 PV 好恶噶，个样即系 即系要拣啲认真样， 认真样啊，唔好走行。即係嗰啲咁樣咧，即 係 咧跑嚟跑去嗰啲咁樣。 唔係，我想話咧，其實雖然我做 prefect 咧，但我都有試過俾其他 prefect 捉咯。 嗯，哦，可以咁樣啊？即係咪一級食一級咁樣？ 其實冇嘅，佢總之見到你即係嗰啲儀容唔啱，即係可能你嗰啲音又長過眉啊，跟住嗰對襪又唔知唔夠邊度高啊咁樣咧，咁佢都會，我哋嗰陣時有一個告票制度嘅，咁就發一張告票俾你。 咁細個已經教識你告票係。 係啦，所以好驚嗰啲牛肉乾形狀。咁跟住三個告票咧，儲埋咧就有可以換到一個 缺點 咁樣咯。 哎呀，哇，好多人驚嘅，即係我獎勵計劃聽得多咁樣告票法，真係第一次聽。 但我都好中意服務大家嘅，即係嗰啲除咗嗰個班長，仲有嗰啲叫做咩咧？即係每個班裡面啊，嗰個班主席啊。是不是主席啊？嗰啲 即系班会主席 啊，系啊系啊，即系嗰啲负责搞活动嗰啲咧。 我成日都分唔到有乜分别，即系班长同班会主席系咪好重叠咧？ 其实唔系，班长咧多数就系即系 under 老师嘅，即系老师叫班长啊，帮佢处理啲班务啊咁样啦。咁班会主席咧多数就系联谊下啲同学仔啊，搞下啲其他活动啊，整下壁布啊，跟住整下大食会啊咁嗰啲咯。 嗯， 即系我觉得我以前啊，即系做班长嗰啲，我觉得好伟大嘅。点解咧？行长负责收嗰行嘅簿嘅啫嘛，咁跟住咧收齐咗之后咧，咁班长咧就要譬如嗰个班科六行，咁咧就每一行嘅行长收咗啦，然之后动喺最前嗰度啦，然之后个班长咧就要将嗰六行咧搭齐晒佢。都未完，因为通常老师自己系唔会攞嘅。 我知佢仲要帮手拎佢教完室， 就系啦。以前咧，即系你话越高年班。嗰層樓就越高嘛，但係教員室係唔會搬噶嘛，教員室永遠都係二樓嘅，即係方便啲先生唔使行咁多層。咁但係啲越高年班，譬如六年班啊，去到跟住哇，由六樓行翻冇 lift 噶嘛，六樓行翻落去二樓，跟住搬完啲簿入去之後。 走啦老师，跟住由二楼行翻上二楼，每日行几转、 啊。所以你知唔知点解老师咁锡佢哋啊？就因为佢哋唔行就到老师自己行，全部班长都瘦嘅。 O、okay, K， 喂，我细个系肥嘅，但系咧、我系做过呢一个科长，即系真系要做呢个嘅职能嘅。 咩叫科长 啊？有冇听？ 因为咧，我哋学校咧就唔系要个班长一个人咁辛苦嘅，而系每一个科目咧就有一个科长，就系、是、负责做阿钟哥头先讲嗰个动作啦 嘅跑腿。 系啦，即系佢只系需要攞嗰一科嘅功课落去。教完生 班长做咩啊？ 班长系净系负责管理秩序嘅啫， 扎下名啊， 系、 哦、 啊，即系佢个职能有少少似 prefect 嘅。我哋以前就系咁样嘅， 咁样划分咗 嘅。系啊，同埋咧，我好中意以前一个职能咧，就系、是、咧、派嘢啊，帮手嗱派簿咧就麻烦啲，因为要对名啦。我最中意系咩咧？帮手派卷或者派工作纸啊。 你夹到人哋几分？ 梁 荣忠哇，三十分喎、啊， 俾你发现咗。嗱呢、這个。此其一啦，第二咧就系、是、我个人咧几中意嗰一种咧工作纸，咪本身一沓好整齐啦，我好中意嗰个仰开佢，即系仰松少少，然之后见到嗰个重叠位置可以逐张数嗰个感觉啊， 你即系数银纸咁样咯， 差唔多啦。嗱，数银纸你可能搭住嚟数啦，数银纸我都中意噶，其实系啊，因为我细个咧，我妈以前做过银行噶嘛， 哦， 系啦，跟住我细细个咧，佢已经开始教我数银纸嘅方法咯，同埋点样数得快啲，咁、所以咧我都 舐口水啊， 冇啊， 喂，唔系、啊。哦、真的有人舐口水数银纸的、哦、真的。 我冇未见过。 啊、不是吧，你是不是真的真的嗱，你听住，如果是一沓银纸你数咧，好容易会一张黐一张。 系啊系啊。 如果你喺银行咧，佢哋当然唔会舐口水啦。 系啦、啊。佢哋有个嗰啲好似海绵咁样噶嘛。 有一嚿好似蜡咁样嘅。 系啦系啦。 跟住数咧，咁就保证你唔会黐到某一张咁样。 我记得细个超级市场都有呢嚿嘢噶，即系有一嚿海绵，唔知系水定系油份少少咧，就嗰个姐姐咧，通常收完钱咧就会揿一揿 咁样， 系啦，跟住就攞嚟数咁样。 你睇下， 佢冇舐乜舐嗰嚿嘢。 你睇下，如果系一啲粤语长片里边啊，可能都会有呢啲情节嘅。通常数银纸咧就舐手指，舐手指跟住逐逐逐逐咁样数嘅。 我婆系应该有嘅，我记得，即系呢个动作。 我又真系少见啲咁样。 其实可以悭翻嘅，而家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嘢可以帮到手啦。同埋我见而家都好多嗰啲即系数银纸机，不过、不过我见咧我之前去唱钱啦，即系去旅行咧，佢哋用完嗰个数银纸机咧，自己都会人手数一次，即系 点都有两重保障， 都系会好double check。 系，同埋你有冇发觉咧？以前咧，嗱，如果你去银行排队咧，我细个咧，我记得咧，啲人数银纸咧，职员咧系向内嘅，即系向住自己嘅。而家多数系向住你数俾你睇噶嘛，即系逐张数数数，然之后搭埋一搭十张，再数数数，搭埋十张。 呢个系手细嘅问题咋？ 嗱，我目测啊，我目测，因为我成日银行排队噶嘛，通常咧就两种，一种咧就系向住自己咁样，好似揭自己嗰边咁样揭啦。另一种咧。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你的中指 就向 着外边爬的、就爬外边、 我很喜欢看人数银纸这个动作、所以我很喜欢观察他们。 你觉得哪个顺一点？如果你就这样说，我觉得好像向自己拨顺一 点。 是不是这样拨顺一 点？但是我的目测我最喜欢 多数是爬。 爬的是快一点。 哦 哟。是即向自己揭啦，还有爬呢，我见他爬的都是快一点。 不是，但是比较准一点才准的。快但是数少了。 那通常我都会即都是准的。通常都是准的。因为他们不会数一次的。 好劲啊，但是小个睇到呢都觉得是一个好 神秘的技巧。 是 所以我在家有锻炼的，即是无论是数工作纸定还是数银纸都有锻炼。 就是数啊，咁锻炼数啊。 是啊，你知不知道其实这个可以是一个职场技能来的。今时今日呢，你在办公室呢，其实这样东西都好大派用 场的。还用不用得着呢？ 你数什么呢？ 数纸咯。 但是而家用紙，即係用實楷紙嘅機會都唔多，老實講都有，但係多數已經係譬如話我俾個電郵你，或者俾個 WhatsApp 你，佢全部已經係數碼化咗。 都係嘅，但係其實始終有啲公司咧會有啲文書嘅工作，譬如我哋都有紙嘅，即係我哋都有行政上嘅嘢做嘅。因為點解咁樣講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分分鐘唔識數紙，或者數紙嘅方法唔正確咧，可能係會俾人查考嘅。 點解啦？ 今朝早見到有新聞咧，就話香港本地有一間公司，嗱咁嗰個老闆咧。就是外籍人士嚟嘅，咁都系一间即系普通嘅公司啦。咁有一个女秘书就系个外籍人士嘅直属秘书啦。咁啊，话说咧，老板就要求秘书咧就系数50张嘅白纸去开会。嗱，唔知道点解需要白纸啦吓，总之佢就需要50张白纸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如是者隔咗一阵。老板咧就经过嗰一部影印机，即系公司嘅一部影印机啦，就见到有一沓白纸咧就晾咗喺嗰个即系印出嚟文件嘅位置啦。咁就问大家啦，呢沓白纸系边个噶咁？ 即是他懒得数。 冇错啦，他就直接在影印机里按了50跟住印咁样。 印即系冇嘢印到出嚟，冇张白纸咯。 印咗50张白纸出嚟啦，咁就系因为咁，佢就俾人炒咗鱿鱼咯。 咁佢有冇问题咧？嗱，首先我觉得如果对部机系冇影响，即系唔会损耗咗佢嘅寿命嘅， 又冇需要用到嗰啲墨粉。 系咯，咁其实又冇问题啊，即系当有个助手帮你数50张。 我第一个感觉系佢好聪明喎、啊，即系佢将个影印机当系数纸机，我觉得佢好聪明、 啊。好似数银纸机咁样。我第一个感觉都系咁讲嘅。咁后屘咧，我睇翻啲人嘅回应咧，话原来因为咧有好多公司咧都系租用影印机嘅，咁系租。 逐條款計， 冇錯啦，就係計翻佢個影印量啊！咁所以咧，佢其實變相咧係幫個影印機嘅影印量加咗50，係啦。而且咧，老闆炒佢可能唔係第一次啦嘛。 唔係，咁你都唔係收緊2張㗎，你公司你喺出邊影印就話2張啫。 係啊，所以我突然之間第一次覺得我細細個開始訓練嘅呢個職業技能係咁有用。 哦，不過咧，如果你真係用手數咧，係好容易界損㗎喎。即係你話 紙係㗎， 係啦，即係你話銀紙。咁就應該唔會啦， 都會新人紙咯， 新人紙咯，係咯係咯係咯。但係你話即係嗰啲公司嗰啲 A4 紙咧，都係咩嘅喎？ 都 容易整親，都 係容易整親手㗎。係 啊， 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兩睇啦。我本身覺得都幾聰明嘅， 幾聰明啊！ 咁嚴重啊，但係即係都係用咗呢部影印機啫。下次唔用咯，唔使炒咗佢吧。 係啊，下次可唔可以用 printer？printer 應該冇 quota 啦啩？咪同一个道理， 而家有几多间公司有编排？ 我哋有喎， 有啊！你隔篱嗰部咪 编排？编排呢个 咪就系你，我哋公司有咯。 哎，我哋训练下呢个技能啦，咁啊避免啊，即系引起不必要嘅误会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00啦。 负责监管疫苗机构嘅建议，决定即时停用呢款疫苗，形容系专业而非政治决定，亦系预防性质。法国话喺欧洲药品管理局评估期间暂停使用呢款疫苗。意大利亦表示暂停接种呢款疫苗系预防同埋暂时措施。西班牙话暂停接种呢款疫苗至少两星期。丹麦同埋挪威有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多个欧洲国家相继暂停使用呢款疫苗或者停用特定批次。缅甸反军方示威持续，有团体话保安部队寻日喺曼德勒等地方开枪镇压，至少20人死亡，前日就有74人丧生。是军方夺权触发全国示威以来最血腥的一日。这个团体说连续几星期的示威以来已经有183人死亡。联合国的统计就说至少有138名和平示威者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持续暴力，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區內國家團結，透過集體和雙邊努力協助結束緬甸軍方的鎮壓。日經平均指數報29,781點，升1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0.66美元，賣出1,731.5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5。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8，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个封路啦，喺九龙噶，受突发事件影响啦，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重复多次啦，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我睇到琴日咧港股啊麻麻地啊吓，得而复失，咁啊科技指数咧又跑输啦。今日方面有冇机会睇得好翻少少咧？因为隔晚咧啲纳指都升翻，即系科技股又领放翻啲啊。啊，近排系咪新旧经济咧日升日跌嘅情况咧都几显著咧？ 希望可以好翻啲啦。好似上个礼拜讲啦，我觉得个大市方面咧，就都系要恒指系企住喺30,000点楼上咧，先至个势头就大家会觉得转得比较安心啲，同埋稳定啲嘅。不过似乎系有难度嘅吓，即系见到佢咧，其实都曾经过往一个礼拜都弹过下噶嘛，但系都系有时都无以为继啦，同埋企唔稳啦，有时。即係雖然好近30,000点啊，例如有時去到29,900差少少嘅啫，但係有去唔到就去唔到啦，企唔穩就係企唔穩嘅，咁所以變咗就依、這個關口方面咧都係比較重要嘅。咁另外低位方面咧就28,200嗰啲位啦，即係初步都叫做還可以啦。咁但係個市勢都係比較反覆，好似你頭先講啦，都係啲新舊經濟方面咧就係、交替輪動咯。咁所以變咗對個指數嚟計話因為新經濟股。就譬如好似啲騰訊啊，呢啲都係比較重磅噶啦嘛。如果佢哋比較弱嘅話咧，咁又都令到指數嘅動力方面咧，又會比較係即係差啲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有好有唔好啦。即係之前咧加入咗好多新經濟股，佢哋嗰個走勢方面勁啊，同埋嗰個係波幅大嗰陣時嘅話咧，咁恆指經濟就勁啊。咁調翻轉啦，當佢哋即係乏力嗰陣時咧，冇或者係回得多嗰陣時咧，咁你恆指又係受到影響啦。 系咁啊，可以睇睇一啲旧经济股份。 嗱呢样就系啦，阿 Kenny 啊，咁成日都话喂，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喂睇下银行股咧，稳阵啲，稳阵啲咁样啊嘛。咁你最近睇咧就呢个内银嘅增长就加快啊。咁呢个时候会唔会买翻啲内银股咧，会稳阵啲咧？ 内银股都升咗好多噶啦，其实讲真就，同埋亦都系即系比起之前有讲嘅话咧，表现系好咗，因为。都啱嘅，頭先你講得因為最主要第一就係啱啱公布咗個係內地方面咧個社會融資總量嘅增幅方面咧都係比預期理想啦，咁同埋都係新增信貸上面嘅話咧都係比預期係好嘅，咁其實因為而家內地個政策咧都係用緊一個叫做緊貨幣嘅寬鬆態，即係整體個貨幣總量方面咧，譬如就唔會減存款準備金率啊，亦都唔會減息住啦。咁貨幣供應咧都係穩定嘅，但係咧喺信貸層面上面嘅話咧就會寬鬆，尤其是針對啲中小微企方面咧就會寬鬆嘅，因為呢個係要即係推動經濟嘅話咧，就一定要個信貸咧係鬆咧令到啲水源係充足啊，啲中小微企借到錢啊 refinance 啊，咁先至可以係即係生存得到，同埋對個推動有幫助啊嘛，咁所以變咗銀行。方面咧就會受惠啦，因為銀行最緊要就係借錢俾人啊嘛。咁當如果貸款增長係改善嘅，咁佢哋個盈利自然就會改善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資產質素啦，因為當你嗰個信貸鬆嘅時間嘅話咧，啲企業可以再借到錢再融資嘅，咁變壞帳機會咪降低咯。咁你嗰個係壞帳撥備嗰個情況方面咧，咪可以係有得改善咯。咁同埋另外就第三就個息差咯，因為你睇翻而家嗰個債息升嘅話咧。對銀行嗰個要求嗰個息差個資息率曲線咧，就會有個幫助，因為銀行係賺息差嘅行業嚟噶嘛。咁好似以前咁樣係咁不斷減息啊，個息好低迷嘅話咧，你個曲線咧變得平坦嘅，即係你個 profit margin 就會低咯。 所以反而依家咧有仲有啲利潤可圖咁啫喎。 不過又咁喎，你又唔好期望話即係話説回頭咧，你又唔好期望話好似即係炒新經濟咁大升喎，因為始終佢哋個。盈利增長咧係有限嘅，其實你唔會俾一個好高 PE， 即係可以見到啲內人股咧，其實永遠來來去去得都係六倍，即係嗱差嘅幾倍 PE 都有嘅，咁最多好嗰時得六七倍 PE， 咁係咁嘅啦，其實就 穩穩陣陣。 系 稳稳阵阵， 系啦，咁因为呢个气氛即系暂时都系大家有少少即系惊慌啦，亦都即系觉得好波动啦，咁所以咧，我觉得都影响到呢个抽身股嘅情况啊，即系好多时候都系系啦，都系气氛带动噶嘛，咁之前有汽车之家啦，咁最近嚟紧咧就有呢个百度招股啦，咁想睇下 Kenny 觉得百度我哋又可唔可以都值得考虑下咧？因为见到佢譬如踏入第二日招股咧，嗰、那个录得嘅进账咧，亦都唔。唔系话好多不足100亿咁，其实可能都系受到个气氛影响咁啊。股民觉得即系点样咧？你自己睇唔睇好呢个百度咧？可唔可以都考虑下咧？ 哎，果然对个股市有了解啊！ 听得你多嘛？ 真系好睇气氛嘅环节嚟嘅，即系气氛好嗰时候，其实 IPO 学校可以即系超，其实都唔系好耐啫，一两月前大家都经历过啦吓。其实嗰个超额认购反应非常之好啦，咁同埋第一日表现可能讲紧倍以数以倍计啦。但系如果当个现货市场咧气氛麻麻地嗰时咧 ，IPO 就更加审慎啦啲人，因为你有个时间差嘛，你唔系话今朝早买咗，下昼唔多对路就沽咗佢，就唔系咁啊。你 lock 死一笔钱喺度，起码都几日噶嘛。咁所以變咗就會一定有大受影響嘅。反而如果而家認購新股嘅話咧，你真係要睇間公司係咪真係中長線可以睇好啦。咁呢個又係調翻轉睇啦，即係凡事有兩面睇嘅。咁如果你覺得喂依間公司好嘅，趁而家呢個時間咧係反應冇咁好，冇人同你爭嘅話咧，可能你獲得嗰個股數會多啲，咁你個認購成本反而會平啲咯。即係你好似市場氣氛好嗰時候，喂係人都知抽快手好啦。但你抽到先得噶嘛？咁如果你借孖展借抽嘅話咧，你個利息成本又貴喎，可能到時得不償失喎。咁所以有好有唔好嘅，最緊要睇間公司個質地咯。不過第二上市嗰啲股份咧，你都唔好期望爆升噶啦，其實就 咁所以散股民都要注意啦。嗱 ，ATMX 入邊揀股票咧，上年啊，我哋都講好多啦。睇嚟咧，近排就隻小米咧就跑贏行業，好多間大行都重估啊嚇，咁啊話已經去翻正常基本面。小米是不是近排可以比较靠谱的一只股份呢？ 应该会好一点的，因为之前他曾经大家担心他那个受禁令因素所影响，又被指数是剔除，就令到股价方面是跑输其他的。但是基本是 OK 的，因为看回他就算印度嗰個問題啦，譬如中印嗰個關係都係緊張嘅，但係咧佢喺印度嗰個銷售咧都仍然係理想喎，亦個市佔都係非常之高喎。咁同埋亦都係不斷有新機出啦。咁我自己覺得佢實際會受嗰、那個禁令因素影響係會明啲嘅，即係最因為佢始終係to C 端啊嘛，即係做佢做手機啫嘛，佢同華為方面咧好多即係設備啊敏感啲嘅環節啊啲。咁或者唔同中心嗰啲係高端芯片嘅，受到呢個係禁制因素影響會大啲。其實小米就比較好奇怪嘅，即係如果小米都受禁制嘅話，就真係好奇怪嘅。所以變咗就到最後而家都冇發生啦。即係我覺得就小米係安全啲咯。如果你話係依個啲高新科技股又計，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部署下睇睇佢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勝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傾過。 唔該曬 Kenny， 拜拜。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呢个优惠咧，可以同钟哥一齐讲啊！因为前两日钟哥话，见到附近有雪糕车喎， 雪糕车位。 广播道有雪糕车啊！ 系啊， 呢、 這 个真系迟啲讲一次俾大家 听。系啊，好开心。喺呢个九点半钟梁咏钟嘅时候讲一次系咪？因为最近呢几晚，即系阿钟哥话之前系咪夜晚？ 夜晚 撞即系听到啦， 撞到雪糕车， 撞到雪糕车啦， 好似撞到发哥咁啊！机率好低， 野生捕获雪糕车。 哦，但系一样咁受欢迎嘅，想讲啊嘛，因为最近咧连续几晚啊，我都系大概寻晚啦，十点钟咧又喺广播道附近咧就听到有呢个雪糕车嘅声音啊！咁我谂即系呢一个咁大家觉得欢乐嘅回忆咧，都会即系喂听到雪糕车都想走落去啦咁样。咁我上网咧即系睇下而家雪糕车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会话，唉攰到乜嘢咁样都唔紧要啦。一听到雪糕车嗰个音乐声，即系蓝色多瑙河咧，咁大家都会冲落去，即系怀缅下嗰个少年时代食雪糕个开心片段啦。你估下而家咧，香港剩翻几多部呢啲雪糕车啦？ 哇！我谂五只手指数得晒。 哦，咁啊冇咁少，咁啊冇咁少。 有冇二十架咧？ 今日冇咁多喎， 有冇咁多？ 即系五至二十之间， 五至二十架，再估咁啊！咁我根据资料所睇到咧，佢就话系有14架雪糕车嘅。咁而且咧呢啲车咧，大家见到啦，即系由细个到而家咧，都冇变过个样噶嘛。 梗系啦，佢依家系一个商品嘅样嚟嘅，trademark 嚟噶啦。 同埋咧，其实实际上咧，佢都唔容许佢将车上面嗰啲即系雪糕机啊，即系所有 改装 啊，或者嵌落第二架车嗰度。咁所以原來而家我哋見到嗰啲嘅雪糕車咧，都已經係70年代嘅產物嚟㗎啦。 所以我其实睇完呢一篇嘅报道之后咧，我就发觉，唉，我都。点解我会错过咗呢个机会？好鬼衰嘅人，即系阿钟哥嗰日话听到咧，即刻就冲去买啦， 即刻冲去 买啦。咁因为我住附近啊嘛，跟住我成日都听到呢个雪糕车声啦，我就 你都唔会落去买， 唉，唔紧要啦，今晚唔想食咪第二晚咯，实有嘅咁啊。咁我睇完之后就觉得，哇，其实都几即系少之又少啦，开始都应该要去支持下或者去怀缅下。 漏九嘅时候，你唔落去整杯雪糕食？ 我冇咁夜啊，十点其实我准备瞓觉啦。如果佢有时早。啲咧我都可以落去帮， 咁咪啱咯！食完杯雪糕瞓觉， 系咯、 啊，啱、啱好啊， 啱啱够肥咯，咁样就嗱，但系几得意嘅嗱，大家知道啦，佢卖嘅产品咧都系软雪糕为主啦，咁啊，另外又有啲甜筒啊等等啦、嗯，你知唔知道除咗云呢那味咧，原来佢有第二种味嘅软雪糕系期间限定嚟嘅、 哦，朱古力啊， 我估芒果 唔系。 两扣咯， 系士多啤梨味，佢冇得两扣啊，因为得一部机噶咋，佢、因为嗰个位置太细咧，咁、我睇资料咧，原来佢话曾经咧试过喺新年期间咧，为咗应节啊，咁所以咧就整呢个士多啤梨味，即系少少粉红色啊嘛，咁啊靓啲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好似嗰啲优惠所讲啦，过咗就冇噶啦，咁、令到我都好想睇下，如果真系下年新年嘅时候会唔会撞到雪糕车，系咪真系有士多啤梨味嘅软雪糕先？ 嗱，咁佢平时咧就买唔到朱古力味软雪糕。即平时买唔到，即系喺雪糕车， 喺雪糕车买唔到， 雪糕车买唔到朱古力味嘅软雪糕噶嘛。 系， 咁我卖个关子先，我下一次喺九点半钟讲嘅时候，就会讲下朱古力味嘅软雪糕。 有噶，曾经 我唔讲住， 唔讲住啊， 卖个关子， 卖个关子，卖个大啲嘅关子啊。喂，咁佢咧就有讲到咧，以前咧即系大家见到软雪糕嘅地方咧，即系雪糕车嘅地方咧，都系一啲繁华闹市啦。譬如有啲咩，你哋啱啱得出啦，唔知旗杆啦，即系尖沙咀啊， 而家都有啊。其实而家都成日有噶， 都有啊。赤柱啦，等等呢啲。 西贡海旁啊，旅游啲咯， 系啦， 一啲热点啊， 就去啲人流旺啲嘅地方啦。咁但系因为疫情嘅關係咧，其實佢哋咧都轉咗啲策略啦，因為之前好少人行街，或者真係水靜河飛啊，咁同埋譬如夜晚嘅時候，大家又冇得出去食飯咧，咁佢哋咧就轉戰咗去一啲屋村啊、住宅嗰度，咁、所以就話點解最近成日喺廣播度都見到咧，咁啊 feel 到應該呢個策略係啱啦， 啱嘅。 同埋咧，我想講咧，其實疫情期間咧，即係嗱疫情期間嘅翻學日咧，佢哋都有另一個策略，就係喺學校區咯。因为我周不时咧，凑囡囡翻放学嘅时候咧，都有架雪糕车停喺度嘅。 翻放学就谂得通啫，你放学、放学身体食杯雪糕， 翻学系咩意思啊？ 食早餐啊，早餐 食完之后开开心心翻学。 No， 翻下昼班啊嘛，咁咪即系 lunch time 咯。 哦， 系啊， 即系佢晏昼咧就可以招呼到咧。上晝班放學嘅同學， 係啦， 就招呼埋晏晝班， 冇錯啦，係啊，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新策略嚟嘅，其實、 都唔錯。 我自己咧都有同嗰啲雪糕車師傅咧去到講過，佢哋話原來入村咧係最揾錢 嘅。哦，咁梗係啦，大家食飽飯嘅時候，而家冇乜特別嘅活動咧，就可以去落去食翻杯雪糕，懷念一下童年時嘅回憶啊嘛。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十六日。是一年的第7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90日。1926年3月16号，美国物理学家、发明家、液体火箭发明者罗伯特·哈金斯·郭达德在马萨诸塞州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这次发射的火箭名为尼尔，只飞行了 2.5 秒，高度达41英尺，在184英尺以外的地方坠落。这次发射地点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官方指定的国家历史地标。试验显示出液体推进剂是有效的。郭达德进行火箭研究直到1941年为止，亦被认为是现代火箭理论的奠基人之一。3月16号出生的朋友擅长整合想象与实际，感性与理性，懂得平衡不同的层面，乐观，有无比的信心，懂得完整解决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幻想和实际配合的科技发展，是不是你发挥所长的地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 我哋望见而家拥有嘅成就，但系仲记唔记得曾经为呢个成就付出过嘅每一个人？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专线 Startup Express 咧，今年就已经嚟到第四届啦。咁计划咧，其实就选出咗一啲嘅优胜初创企业啦。咁佢哋咧都会被安排参与一系列嘅交流啦、考察啦、推广活动等等嘅。咁为咗咧令对呢一个计划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了解更多咧，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上届嘅优胜初创企业家 Justin 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 Startup Express 嘅经历噶噃。早晨你好 ，Justin。 大家好。 咁其实想知道点解上年会参加呢个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嘅咧？ 咁好似我哋自己自主研发嘅一个健携式医学成像设备咁样啦，我哋可以经过啲微电流发出信息之后咧，再收集翻啲数据，咁转化成为图像同埋病理资讯嘅。咁其实技术同生产层面方面啦，我哋所有软硬件已经准备受水啦。咁下一步咧，就係將產品推向市場，將我哋嘅業務擴展出去，特別係海外市場啦，同埋點樣可以令到更多人認識我哋品牌。於是，我哋決定參加創業快線 Startup Express 啦，就令到潛在投資者了解我哋產品，最後好幸運成為香港貿發局創業快線優勝初創企業嘅。 咁其實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聽眾咧分享一下創業快線咧係點樣幫到你哋建立人脈、拓展市場同埋尋找資金咧？ 其實創業快線係一個比較全面嘅培育計劃啦。咁從各方面咧都可以應對到初創嘅需要嘅。咁由培訓工作方啦，同啲商界領袖會面啦，同埋考察啲大灣區啊同埋海外機遇，參加唔同展覽啦，包括內地、香港同埋國際展覽會啦，咁以及品牌宣傳咧都包括在內嘅。咁其實佢哋就幫我哋全方位咁協助初創啦，就企業建立人物，咁拓展市場啦，同埋揾資金嘅。咁喺香港貿發局嘅安排下，咁我其實有唔少嘅傳媒訪問機會啦。咁其實大大增加咗我哋產品嘅技術嘅曝光率嘅。咁對我哋對推廣品牌啦，當然好大幫助啦。咁令到更多人可以認識我哋嘅產品啦，同埋產品技術。咁其中一個成為創業發展優勝初創企業中最大嘅得著啦，就一定係可以同唔同業界嘅導師會面啦，都提醒咗我哋唔同地區有啲合作伙伴關係啊，有啲文化上嘅差異啊，咁其實好多呢啲嘅資訊咧都好有啟發性嘅。咁另外貿發局咧又擁有一個好龐大嘅商貿網絡啦，咁都為我哋產品嘅供應鏈啦提供咗好大幫助。 咁唔知道你哋會唔會都鼓勵其他嘅初創企業咧去參加創業快線咧？ 我依當然會啦。咁我哋其實透過創業快線啦，咁我哋將我哋產品推向國際啦。例如貿發局喺全球辦公室啦，都為我哋一班初創企業提供咗唔同支援嘅。就算比賽之後啦，其實都提供咗好多商務嘅支援啦，亦都我哋安排接受媒體訪問啦，提高我哋曝光率咁樣啦。咁入選嘅初創企業咧，其實可以因應行業需要啦，參加唔同嘅推廣活動。吸取神經驗，咁其實真係好值得參加。 今日咧真係唔該曬 Justin 啦，因為今年嘅初創快線 Startup Express 咧就已經開始報名噶啦，截止日期咧就係今年嘅5月12日，咁所以有興趣嘅初創企業咧就即刻可以去到 info.hktdc.com/startupexpress 嗰度咧就報名啦，大家千祈唔好錯過。今日唔該曬你 Justin， 唔該曬，唔該曬。 有兴趣的初创企业请即上创业快线网页报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西區和西營盤的受限區域完成檢測，大約71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中西區盛士堤反里1至2號金鳳閣、巴炳頓道1號興華大廈 A 座和 M 座上午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大約24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20户，當中45户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

电梯现象啦。 清楚冇？ 唔清楚，啱想问老师，哦、可唔可以讲多次啊？老师， 哦，即系话嗱，幻想一下，你喺大堂，譬如同小白倾紧偈，等紧 lift， 咁啊，等等下 lift 到咯，本身讲紧嘢，但系一行到入部 lift 里边咧。就突然之間唔想再繼續講嘢住啦、有冇呢個情況 試過咧？我啱啱調轉喎，例如 即係入到 lift 好想講嘢。 例如我同鐘哥可能傾緊偈嘅，好啦，跟住咧有 lift 到啦，一入去閂埋道門咧，繼續講，講更加多嘅嘢，講更多秘密添。因為你私人空間啊嘛， 閂埋咗部 lift。 係啦，喺大堂嗰度咧，我哋都驚，喂會唔會有其他人啊喺度偷聽到啊？入到個 lift 咧就安心啦，乜嘢都可以講啦。 誒，咁我幫你落翻個注腳先， 好， 因為你講嘅係是非，所以喺公開嘅環境咧，你就會就住。 但係個 lift 門一開咧，就會自己收咗口咯。 嗱，咁但係咧，咁樣亦都其實啱嘅喎，因為佢呢一個嗰、那個叫做視線接觸的電梯現象咧，就係話如果你哋本身嘅關係係夠密切嘅，即係可能你哋講嗰啲是非係哇好 deep 嘅咁樣，咁當然啦，你哋入到 lift 嘅時候會繼續講啦，甚至係啦，我不知道当他没人先是一个这么近的空间你们都不会觉得有一种压迫感或者觉得算了不要讲话住了这样。但是如果本身你们的人的关系未去到那么 close 的时候在一个这样的封闭的环境里面你们就会觉得很不自然不想讲话住了。这个我自己有觉得是的情况就是在大厦嗰度搭 lift 啊，即未入 lift 咧，同邻居喺条走廊嗰度咧， 又唔系太熟嗰啲， 系啦，都会啊寒暄下，早晨啊，食咗早餐未啊，咁样啦。咁但系一入到个 lift 嗰度咧，真系会觉得嗰个环境好似局促啲，即系自己好近啊，就唔会再开第二个话题再讲啦。 即系两家都唔会开话题噶啦， 系啊，咁啊完咗完咗啦， 唔讲咁，大家入到呢咪变咗静默， 系咯，咪突然之间尴尬咗咯，其实件事。 哦，其实系噶，咁啊，但系有时候你入到呢有其他人噶嘛，咁你有其他人，你更加唔会想即系大声讲嘢。如果冇啊，都 即系嗰部啲开门，哦，原来吉嘅，咁大家入咗去都系得你两个嘅啫，同喺出边系冇分别噶嘛。但系如果根据你所讲嗰个定律咧，即 系 入咗呢，明明都系得你两个， 明明讲紧嘢就收咗声， 变咗系。在部 lift 外面就讲嘢，入咗就大家收声， 系啊， 咁咪仲尴尬， 系咯，系又就系因为嗰个尴尬，所以你唔想讲嘢咯。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啱嘅，因为喺一个开扬啲嘅环境咧，你自己。即係可能你同佢保持個距離都遠啲，就算你喺條走廊嗰度同佢講嘢，你都唔會企喺佢隔離嘅。咁但係真係入到 lift 裏邊咧，好似哇俾四埲牆圍住嘅時候咧，你好似啊死啦，好似唔知講咩好咁樣，個人已經唔自在 了。越近就越唔講， 呢個好容易解決嘅啫。譬如原本你喺出邊見到一個唔係好熟嘅鄰居，就問佢喂早晨一句啦。 係啊。 食咗早餐未啊？兩句啦，咁你又見到咧，就唔好喺出邊講曬兩句。早晨食咗早餐未啊？分開講。早晨。跟住唔好讲嘢啦。 入到 lift 先至问第二种问题， 或者自己再谂问题咧。入到 lift 嘅时候，出街啊，去边啊？ 但你哋冇试过呢啲， 辛苦啫，大佬。 冇试过呢啲， 咁冇嘢讲，尴尬仲辛苦啊，钟哥。 唔系，但系呢个系好自然噶，呢个难为情，即系系因为你嘅难为情令到你唔想讲嘢嘛。咁而家就系。点解你要克服你嘅难为情呢 不过就系建基喺一个真系大家唔系太熟嘅关系里边先至 work 嘅。如果熟嗰啲咧，其实冇嘢嘅啦。譬如举另一个例子话，而家搭 lift 啦，另一个就系琴日讲开话去厕所啊嘛，去啲洗手间咁样。譬如话你两个一路行紧去洗手间，咁出边有嘢讲啦。嗱，好得意嘅，有啲人咧入咗洗手间之后咧，大家就唔出声啦，各自方便。跟住洗手嘅时候先讲翻嘢嘅，但系咧你亦都见到有好多咧就系一路如厕嘅时候一路倾 喺隔篱嗰格， 照倾或者一齐用尿兜啦，继续倾，倾到洗完手出嚟继续倾嘅。我冇嘢， 男士都会咁样 嘅，有啲系咁样，会噶，有啲系咁样嘅。所以真系因应睇一个两者之间嘅关系密切到咩地步嘅。 呢个啱，即系我又谂翻咧，如果如厕啊搭 lift 比较少啦，即系公司同屋企我都唔使搭 lift 啊。但系如果如厕嘅时候咧。嗰一位嘅朋友，隔離再隔離嗰個尿兜位咧，係比較上認識嘅，係真係會一路如廁就一路傾偈嘅，傾到一齊洗手，然後一齊掹紙巾，一齊開門走埋嘅， 好當冇嘢 嘅 喎。 係啦，但如果唔熟嘅話咧，你原本係啦，如果唔熟嘅話咧，你真係你望都好似費事望咁，又驚人介意啊咁樣，然後就可能自己明明已經去完嘅啦。 就等人去洗手先，跟住等人掹紙巾嘅時候咧，我就先至去洗手。 所以呢啲咧就係友誼嘅標誌啦。即係如果你能夠同佢入到 lift 嗰度，都繼續係咁傾偈，或者好似你哋咁講喺魚翅啊，即係直頭隔離嗰個位置都仲可以 都 傾到偈咧，咁即係代表你哋嘅關係其實都 OK 唔錯噶啦。咁啊點樣去到應用呢一個視線接觸的電梯現象所解釋嘅心理咧？咁佢話呢種現象咧就可以用喺你想建立一个好关系的对象上边，点样咧？佢话譬如当喺一个挤拥嘅 lift 里面啦，咁试下咧同对方交谈先。正常咧，如果譬如我同小白唔熟，但系我想同佢建立呢个关系咧，我本身入 lift 咧，我哋两个都会即系根据呢一个嘅理论咧，就唔系好想倾偈嘅。咁但系因为咧，我想同佢建立呢个关系咧， 谂问题，谂问题， 我开口先。就係嘗試打破呢個隔膜，就喺一個 lift 裏面，即係一個叫做相對近嘅空間咧，我同佢傾咗偈，咁而佢又嘗試回應翻你嘅時候咧，其實咁樣嘅關係咧，就叫做已經向前行咗一步啦。 哦，呢個都係嗰句啊，即係要諗清楚對家係咩人。 係， 你而家阿崔傑彤一路講緊咧。就是可能是朋友啦，即是大家是平輩，或者一個階級上是沒有分別啦。如果入呢嗰個一個是員工，一個是老闆咧，兩個人，咁你講唔講嘢咧？唔好話入呢啊，可能個電梯門口嘅時候都唔敢同佢講嘢，可能個老闆嗰日心情唔好，又唔同你講嘢，咁入呢嘅時候仲更加唔講啦。即係如果根據嗰個定律， 問公事都唔得噶。 你问乜嘢？你够胆问乜嘢先？你够胆问乜嘢啊？ 我唔够胆啊！ 老细，今年有冇人工加？哇！即刻怒望一眼咁样。 但会唔会可能就住呢一个可能搭 lift 嘅二十秒，展开咗一个对话，令到你哋个关系即系突飞猛进咧？ 其实系噶， 系咯， 真系噶。睇下你够唔够胆，同埋你系咪真系懂得运用呢个机会，而用适当嘅语言嘅啫。 咁想升职嘅朋友就要 mark 实老板到底几点入 lift 啦。 嗱，所以你见过以前曾经有啲电视剧系咁样嘅，即系啲情节咧就 系 专登喺度等个 等，系系 几时嚟到 lift 口咧就扮啊咁啱经过， 即系又系邂逅嗰啲桥。 系啦，不过就系老板同下属之间嘅关系咯，就等到啊咁啱啊就企佢隔篱，跟住入 lift 嘅时候咧就讲嘢。 系但系首先。你要度好讲咩先啦，呢个先系重点。 或者就系谂晒成个套路，啲电影成日都系咁讲噶啦，话个员工攞住本杂志，知道个老板好中意睇嘅， 好 系啦，拉到本杂志好大，就等老板同你讲嘢先。 如果佢咁都俾你呃到，就唔系你老板啦。 最近大家讨论嘅话题都离唔开打疫苗同埋疫情啦。到底是不是每一种病都有疫苗可以对症下药呢？如果是的话，相信就不会再存在 Man Flu。 Man Flu 那到底 Man Flu 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这个病又有些什么症状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将力烟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 是由 man M A N 加上 F L U flu 这两个字所组成的新字，这个字只是针对男性这个性别，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些男人小小病痛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大件事。虽然看起来这个字的表面意思好像是笑紧男仔小事化大无病呻吟感，不过原来有科学研究证实了男性和女性即使是患有同一种感冒，男性比起女性的反应可能是会强烈一点的。 唔单止系女性嘅忍痛程度比较强啲，原来就连病毒攻击男性嘅方式都唔一样。所以同样系患感冒，男性比女性可能真系会辛苦啲噶。不管呢个时势，无论你系伤风咳、流鼻水，亦或系喉咙唔舒服，我建议你真系唔好觉得自己系无病呻吟，应该嗱嗱声去做个检测先。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可能系有啲 man flu 无病呻吟嘅小毛病，睇怕就唔能够靠疫苗啦，都系自己谂方法医翻好自己啦。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早晨时间嚟到8:51 ，Hello 钟哥 ，Hello 崔杰彤 ，Hello。 而家虾定系佬咧？ 虾定系佬？ 点解一定系虾？ 如果 系 如果唔系佬，可以系咩啊？ 可以系婶咯。 虾 婶 或者蟹佬、蟹嫂、 虾膏咁，不过咧，即系晨早流流咧，讲下啲喜庆嘢先。呢两年咧，即系因为疫情嘅影响咧，我身边都有好多人咧，本身系真系结婚嘅，即系订晒首席啊，搞晒所有嘅手续啦。咁但系最谂起可能只系变成注册啫，就摆唔到酒。 取消啊？ 有啲系取消，有啲系延期啦。 即系将个婚礼延期定还是？直头婚都唔结住， 两样都有， 都有 真系两样都有。因为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自己中意啦。即系如果有啲人系好想咧一日嘅一站式服务，即系由朝头早去到夜晚黑行埋礼，咁住埋拆加埋摆酒，咁啊即系自己嘅选择啦。咁但系咧，你知咧，其实而家呢啲咁嘅所谓嘅酒席咧，唔好话净系婚宴啦，就算你话寿宴啊，或者系啲小朋友嘅百日宴啊，或者系满月酒咧，都系预早订噶嘛。嗱，我自己咧就两样都有试过啦，即系嗱有摆酒嘅酒席啦。又有试过帮小朋友做百日宴啦，咁咧都真系咧有两次都遇到过咧，原来咧喺啲酒楼同埋酒店咧有一啲特别嘅条款咧，如果你唔仔细去睇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嗱，我唔够胆讲呢个陷阱，但系咧呢一个系可能系会有一啲嘅少少嘅谬误啦。 又系嗰啲银行嗰啲咁样啊，即系嗰条条款咧写到咁细只字，嗰啲好似微黑嗰啲咁样写到嗰啲啊。 嗱，同你可能喺银行咧都有少少分别。嗱，钟哥你中意去银行排队啦，咁你都一定有嗰个咧亲身面对面啊银行职员办完手续就叫你签名核实嘅步骤噶。 梗系有啦。 系啦，咁通常咧佢都会有啲条款，但系咧你通常都唔会点样睇嘅，即系你都觉得冇嘢啦，可能都系攞钱啊、入钱啊或者转钱咁啫，咁就好相信就签名啦。咁酒楼咧个步骤可能就仲迟啲添，可能系甚至乎系 mark 晒日子啊，俾埋钱啊，佢先会最屘俾翻张收据你噶嘛。咁所以咧，去到嗰个步骤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就未必真系会再好仔细去读啲条款啦，因为可能大家心态又觉得，我真系有需要去摆酒嘛，同埋摆酒又会有啲乜嘢嘅条款会隐藏咗咧，都系咁摆嘅啫。咁但系今年咧，因为真系疫情嘅关系咧，多咗人要去处理嗰啲改期啦，取消啦。又或者系因应个限聚令咧，就可能将大围变细围，细围就变多咗围数，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变动啊，先至咧有朋友就发现啦，原来咧喺呢啲嘅条款当中咧，好多嘅酒楼或者系酒店咧，讲咗话免费延期。免費可能是將你那些的酒席作出一些變動，原來那個免費呢並不代表是真的不收費、哦 欸、那他寫都說免費，為什麼不收費？ 原來是免手續費。 哦，是的，免手續費，那他有什麼要收？ 但是免服務費咯。 同埋唔系代表唔收翻你本身嗰个俾咗出嚟嘅订金咯。 哦， 系啊，因为咧，掀开报纸咧，今朝早咧有报道就话咧，讲咗消委会咧，旧年接获咗200多宗咧，系关于呢个婚礼嘅投诉啊。 即系隔日已经有一单咁。 冇错啦，你谂下200多宗，咁原来大家都多数遇到咩问题咧？就系原来咧，大家都以为真系免费改期，但原来喺免费改期之中咧，真系手续费系唔收你嘅，但系你本身俾咗嗰个订金咧，可能就要收某一个嘅百分比啦。最高嗰个咧，甚至乎系话咧，譬如俾咗70,000+，系收翻70%嘅，即系都冇咗成50,000蚊咯。 杀30%订啊！ 系啊， 好好搵。 我唔夠膽咁樣講。 但佢最後有冇擺到走先？ 嗱，因為呢個人咧係想取消嘅，但係咧佢取消嘅過程又相當之曲折嘅喎。咁嗱，因為咧你知啦，好多人咧都好合理地覺得疫情可能會即係隨時都有變化噶嘛。咁亦都好希望咧喺自己擺酒嗰日就真係可以大宴親朋啦，擺得幾多圍就得幾多圍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嗱正常如果問你啊，如果我同你講免費改。咁你都應該覺得 改啦， 咁 book 咗先啦，最多改啫，係咪先？咁你就唔會好猶豫去俾嗰個訂金，同埋因為如果你唔落訂咧，佢係唔會留嗰個場地俾你噶嘛。 呢度咧即係要加少少注腳先，即係譬如話，如果咁你我聽日擺酒，我今日話改期，咁我覺得咁應該殺訂添，因為太問啊嘛。咁但即係大家都公平啊。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喂，我三個月前去改，照計你話喂，我買曬啲貨，買曬嗰啲材料翻嚟，咁都要錢噶嘛。照計三個月前你冇理由買啊，除非你真係擺一個滿漢全席嘅啫。如果唔係照計，你唔會咁早買定啲貨噶嘛。如果咁樣改期，我有咁長時間通知嘅話，係咪應該可以唔收呢？ 嗱，你頭先講咧三個月啦，咁報道呢一個事主咧係兩個月前通知。因为咧，佢就觉得去到差唔多咁问边咧，你就要足够时，佢自己其实都要有时间通知啲宾客噶，所以佢都唔系话即系早一日或者早一个礼拜咁过分嘅。咁但系咧，对方都讲咗，因为你临时改期啊，属于系 两个月都算啊， 系啊，咁都要照收咯。咁原来坊间其实都有唔少呢啲个案噶，咁甚至乎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唔系净系话个事主自己缩沙话我唔摆酒啊，系个酒楼咧，因为嗰啲限聚令嘅关系咧，咪话因为个入座人数要 cut 一半嘅。 都唔得。 咁其实咧最搞笑就系咩咧？有啲酒楼系搞乱咗啊！即系譬如本身咧旧位系摆两个酒席嘅，即系可能左边就乜乜联欢，右边就乜乜满月咁样啦。但系因为佢要 cut 咗一半啊，跟住原来咧其中有一个咧要取消、啊。咁去到嘅时候咧，客人咧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哎呀，原来我冇咗个场地，但我唔知道添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状况频生咯。 不过，我其实都有睇到呢啲新闻，即系当然啦，你会觉得话咁啊，即系魔鬼在条款咁样，好多嘢你唔睇清楚咧，就要俾钱，跟住最后咧就变咗即系闹上法庭啊，要打官司啊，咁跟住再睇下点样再 settle 件事。跟住但系又另一方面又谂，其实即系新人系惨，但系佢哋酒楼啊、酒店嗰啲酒席咧，其实喺呢个疫情里面又真系都好惨，所以都唔识得点样去到即系平，即系我冇搞婚礼，我已经唔想噶啦。本身邊個唔想開開心心搞婚禮啊？咁但係作為做生意嘅，佢哋又係好多日子已經停咗啦，咁佢哋都可能即係頂唔順啦，可能要就嚟執笠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就真係兩邊都慘咯。我自己 最老土嗰句咯，即係遇到任何事情況咧。每一個人咧，係每一個人，梗係想蝕底嗰個唔係自己嘅，最好咧就喺任何情況，我冇事，你蝕啦，你蝕好啦，唔好蝕我。咁所以啲咁嘅條款就係保障咗，盡量自己蝕少啲，你蝕啦，唔關我事。係 啊，不過其實除咗你話酒樓啦，即係新人啦，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咧，其實成個婚禮界，我即係身邊因為我好多朋友都係做呢啲啊嘛，影相啊、婚禮攝影 啊 等等啦，係啦。咁其實好多都已經即係暫時轉咗行啦，可以話係 啊， 係 啊， 即係有啲話冇辦法啦，因為好多譬如你想你又出唔到去第二啲地方影啦，咁啊頂籠喺香港影相啦，咁但係因為你連酒席都擺唔到啦， 係 咁可能有啲就話啊咁算啦，相都唔影住啦，即係再睇下點樣先算啦。 點解咧？ 直頭係成個婚期褪後咗。 係啊，會啊，有啲係啊，或者係有啲咧本身係 book 咗去第二度影婚紗相，而家去唔到，就變咗喺香港影。咁但係我又唔想喺香港影喎，咁於是無有 cancel 咯。 係啊，以前真係好興㗎，即係去第二度影。 去歐洲咪去長洲咯， 其實都係嘅， 都係 一樣有靚嘅風景嘅。 係啊，唔係但係最慘係有啲人等咗好耐，我終於有得結婚啦， 咁咪冇所謂咯， 係啊， 都等咗咁耐咯， 唔爭在啊。 嗱，但又咁，即如果你真係好想結婚咧，我都覺得雖然擺唔到酒啫，簽個字好簡單啫，嗱唔可以攞呢啲嚟做藉口噶嘛。好，九點鐘啊，先聽一節新聞。 1.1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

9:09，投资 O2O， 阿O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美债息咧走势转稳啊，十年期嘅国债孳息率咧报 1.61 厘啦，美股表现向好啦，道指咧收报32,953点啊，创咗新高啊，距离咧33,000点嘅大关咧只差一点点啫。全日升174点啊，标指都升，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5% 啊，睇嚟咧今日啊都系科技股会系焦点所在啦，咁啊散户股民可以密切注视一下啦。 篮球除了五个人玩之外，原来奥运仲有一个同篮球有关的项目，是什么呢？原来今届奥运亦都新增了三人篮球。男子篮球在1936年柏林奥运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女子篮球就迟了40年，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才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三人篮球就在半场举行，并且只得一个篮框。节奏明快的三人篮球在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运首次成为比赛项目，四年之后南京青奥也有这个比赛。众所周知，篮球就是一个叫做史密夫的人发明的。这位加拿大籍的老师当初发明篮球的原因是希望他在美国麻省 YMCA 的学生能够有一项在冬天都可以在室内进行的运动。据说历史上第一场的篮球比赛是在1891年12月进行的，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打下篮球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哥电话侧边有阿陈太喺度，早晨啊，陈太， 早晨啊， 你好啊，哇， 你好啊，你好啊， 陈太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啊，听把声系咪啊？啊，本身个人乐观定系最近又加埋有啲喜庆事咧？ 系啊，我新抱就18号生日嘅，我预祝佢咯。 哦，预祝新抱生日 快乐，阿望呢系啦系啦系啦，佢系3月18号生日嘛，所以我就同佢。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系咯，工作顺利咁样啦。 好，咁佢做咗几多年新抱啊？而家 4年几啦， 四年几系嘛？有冇小朋友啊？佢自己 暂时未有，暂时未有 啊？你都想啊？不过咁啊， 梗系想啦，阿陈太，我梗系想你生下小朋友啦。 越逼咧就少，即系呢啲后生越逼咧就越抗拒嘅，由得佢哋。 我哋唔会逼佢啊，即系我哋唔会逼佢，顺其自然啦。 好， 要佢哋两公婆开心， 系非常精明又非常咧，即系乐观嘅一个声音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陈太啊！嗱，咁啊，同阿新抱都相处咗几年啦，有啲咩觉得新抱嘅优点 啊？好关心，例如咧，譬如呢个疫情咧，咁样佢要我哋样样要小心啲啊，买好多啲清洁嘢俾我哋啊，咁样咯。 嗯， 佢好关心我哋，两公婆都好，对我哋 好好啊。 系啦，咁佢即系。有时打下电话啊，成日有时约我哋出嚟食饭啊，咁我哋好开心噶啦，已经。 系咁都好啊， 最紧要佢哋开心。 好啊好啊，咁啊特登咧就。打電話上嚟，晨哥 morning call 咁啊，點翻一個咧就生日嘅祝福俾阿新抱， 望啲聽， 係嘛？ 代表個仔嘅， 代表個仔， 講聲愛佢100年啦，愛你100年啦，代表我哋都係個個都係啦。 好啊，呢啲奶奶真係冇得頂啊，好唔好啊？ 多謝， 多謝你嘅電話。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 早晨，李 医生， 早晨。 其实啦，中哥句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真系好好嘅。 系 啊，不过 多谢你啊， 好多咧，但系都系父母同仔女之间咧，好多时候都系 咁长气噶，呢个冇人发嘅。 系每次讲我又谂起我阿妈噶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我系关心你咁。 嗱，头先听你讲数银纸， 系喎， 咁谂翻起我哋啲喺六零年初开始数银纸，嗰个系完全系一嚿海绵，你落啲水。咁就易數好多㗎喇。 係咪係咪因為濕咗水黏住啲紙呢？ 係啦，冇錯啦，要黏住咁樣先數得好爽㗎、有錢數係真係好爽㗎呢個世界。 同埋嗰個精嗰個 精 喺度。 重點唔係呀，重點係李嘉仁醫生六十年代已經開始有錢數啊。 我係發覺我喺鋪頭收銀㗎嘛，幾歲已經開始收銀。咁、但係最好玩呢就唔係數銀紙，因為銀紙嗰時嘅幣值咧都係好低，係銀仔 數銀仔一動 動 咁樣， 然後咧用張紙卷埋佢一層，係啦。但我卷咧就唔夠我媽媽卷得好，我硬係一卷咧接埋佢咧硬係好鬆咁樣，唔得靚啊！呢個不過始終咧都冇改進到我啲咁嘅卷毫紙啊、卷硬幣嗰啲咁嘅方法。 而家冇人去卷呢啲硬幣㗎啦，醫生冇啦， 冇啦，冇啦，过去过去 过咗去啊， 冇得讲，唔好讲啦。好啦，嗱，我哋讲未来啊，我哋话而家点解要讲成日讲咧大肠癌？大肠癌、直肠癌，嗱呢句喺全世界嚟讲咧系第二个最常见嘅癌症。而因癌症而死的呢大腸癌是第三的、即是所有 cancer 全世界來說呢它有 10% 是大腸癌來的、在香港怎樣呢、有統計呢是最常見的癌症、也是第二種、就是、因癌症而致命的癌症、這篇文章呢就是、中大黃志生教授我的好朋友佢又係最近發表咗一篇咁嘅研究論文，講得非常好噶。嗱，我哋啊通常如果一個人有大腸癌，佢會唔會有病徵嘅咧？會唔會啊真係大便啊？ 有出血， 有出血啦。咁嗱，50%嘅人咧多過咧就會有大便有血。咁啊，同時咧係大便嘅習慣會轉咗嘅，本來一日一次變咗一日幾次啊。越嚟越密啊，好爛啊，咁樣樣，50%咧多過啲啦，就有血，但係咧20%到咧，即係淨係變咗嗰個大便嘅次數、大便嘅習慣，但係冇血嘅，你睇唔到血嘅，咁啊有12%咧就係有大便只有血，咁啊仲有咧有啲咧就無端端點解你貧血㗎？ 贫血， 贫血啊， 贫血， 你一验血，咦，本来血色素是13啊，点解得个9嘅咧？咁样 系系， 冇嘢，你又食饭照旧啊，乜都照旧啊，咁就可能系有啲隐性嘅血喺大便嗰度慢慢 流失咗， 系因为佢有个瘤啊嘛，有个瘤咧就损噶，啲血咧就慢慢流，但系佢又未多到好似一眼见到嗰啲咁多。咁啊，系所谓叫隐性。 咁会唔会觉得肚痛啊？或者去洗手间会痛啊？ 但系唔多噶，少过2%嘅。 哦， 肚痛嘅 系 啊。咁啊，呢个系完全咧一个好慢慢嚟嘅嘢，你唔知嘅嘢。即系如果除非你喺肛门附近生咗个瘤咧，你好快知，因为硬住晒你唔舒服嘛。但系喺大肠入边咧。嗰條腸係好長嘅，同時咧佢一路慢慢生咧，你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咧一定要等個方法去揾呢個原因。好啦，一樣我哋成日講嘅咧，譬如50歲以上啊，喺大便咧攞啲糞便去做隱性嘅血嘅測試。以前咧呢啲都冇乜特別嘢，但係而家喺新冠病毒試藥咧有問題啦。 點解咧？ 你會唔會去診所無端端去攞啲大便去驗咧？你有陣時你想睇醫生，你又唔去，哎呀，我怕咗啦，你又怕咗，我會唔會惹病咧？喺全世界嚟講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因為如果你大便有隱性嘅血，通常譬如你話喺歐洲咧，希望一個月內就同你照大腸鏡；加拿大係2個禮拜。美國咧就冇講到，但係幾時都係，如果你大便有隱性嘅血，你盡快去睇 嗰個大腸鏡咧，你係最安全嘅。拖得越耐咧，你個癌症嗰個越嚟越犀利咧，個機會就越高嘅。 嗯。 咁啊，大概咧，譬如喺美國有個統計咧，就因為新冠病毒嘅爆發咧，令到佢哋呢個普查咧少咗86%。86%， 呢個好大嘅數字， 好大數字， 好大數字， 係啦，因為佢哋都唔敢去診所啊，唔敢去睇醫生啊，咁樣，啊，英國都係啦，咁啊，點解會係呢個令到呢個普查有問題呢？嗱，當然係一個大家嘅知識問題啊，你唔好以為喺外國一定個個好叻，啊，好多時候佢哋都唔明白點樣可以預防呢個大腸癌。另外呢就亦都唔明白我哋普查攞个大便去睇睇就会好啲。咁如果你有大腸癌啊，有咩后遗症啊，有咩危险啊，咁样。咁有啲呢亦都係好驚好得意嘅。叫我驗大便呢又唔好搞啦，咁样又怕佢污糟。呢啲係好多好多不同嘅原因，但係因为新冠病毒呢令到呢就真係好大件事啦。好啦。就算你去驗啦，驗到有嘢咧，而家係因為新冠病毒咧，所有嘅床位咧，所有嘅手術咧，都俾曬醫療新冠病毒嘅問題。有啲又因為係驚住傳染問題咧，醫院係唔做任何嘅內窺鏡。 嚇、啊， 係啊，有噶，先一開始嗰陣時候，香港。好多醫院都唔做住嘅、 嗯， 因為又驚佢個傳播，因為係新冠病毒係可以喺糞便中啊嘛， 係 又可以流傳好耐啊嘛。咁呢個為咗工作人員啊，為咗間醫院其他嘅工作人員啊、地方啊咁樣咧，係、要好小心。最初期、即係而家做咧，就要係好小心。 嗯， 好啦，喺澳洲又點咧？ 嗯， 嗱，我 send 個條片俾你哋睇嘅。 嗯， 係啊，呢個點樣？在澳洲呢就可以咁做㗎。冇人喔、你哋可以攞一个一个 pack, 入面有乜嘢呢？有两支嘅攞样本嘅棒、 嗯、 有两张纸呢就可以放喺个抽水马桶上面。然后呢你做大事啦。放咗大事晾喺嗰张纸上面。然后呢用特制嗰啲棒呢搞嘅搞，攞个样本， 嗯、 然后摆落特别制特制啊 嘅樽 嗰啲樽啊，嗰啲管子入边、 嗯， 封好咗，一日两日喺澳洲啊，睇嚟系两日嘅，咁、就放入去一个信封。 嗯、 最好咧，佢话你咧就自己亲身拎去邮局，寄，咁佢咧就可以同你测呢个隐性嘅血啦。 哦 嗱，听嚟好方便喎。嗱，第一你要去攞嗰个包先啦。第二咧，当澳洲先几排咧系完全禁晒 lock down 晒之后咧，你连出街都唔去。 系、哦，又唔得， 又唔得。 系咯， 即系又系乜嘢都阻持晒。 嗯， 吓，咁呢个佢哋澳洲呢个自己做咧，系是隐性嘅血。吓，嗱，其实咧仲有再新啲嘅。 嗯 嗯， 嗱。隱性嘅血咧就係、一個驗血，你食咗鐘哥食咗生牛肉啊、魚生啊咁樣，如果你三日內食咗呢啲嘢再去驗咧，冚唪唥入你數噶。 哦， 係啊，因為佢係血啊嘛。 哦， 佢呢個最即係最初做法咧係做隱性嘅血，係叫 occult blood。 嗯嗯嗯， 但係再新啲咧有咩嘢咧就 FIT 啊 ，fit 啊。即英文咧就是、immunochemical test，、即系分辨免疫化学测试、免疫化学测试呢啲咧，佢入边咧就系、用抗体个方法，用抗有啲特别嘅抗体去测试人类嘅血，系即系你唔好以为啊，整咗啲牛血啦咁，佢又呃佢唔到嘅。呢、這个咧就再精细啲、再准确啲，系再越少嘅咧。都揾到嘅，即系 fit 就仲即系好 fit 啦，佢揾到嘅嘢，好啦，但系所有一切呢啲嘢，佢呢个都系相当准嘅，佢个敏感性去到90%嘅呢个 fit， 系呢、个粪便免疫化学测试啊，好啦，但系你无论点样样咧， 在香港你做不做到呢？啊、香港郵政局話唔好，你啲危險， 唔幫你嘅 高風險，高風險。 唔係啊，中國人，我幫你，我幫你，唔好幫你住，唔好幫你，唔幫緊你。所以呢個每個地方咧、每個嘅政策係唔同。但係咧，因為新冠病情，令到好多普查嘅嘢停咗喺度。有啲嘢本係好容易做，係攞啲大便去驗。吓，唔使话真系要政府资助几廿蚊啫嘛，嗰啲好平噶嘛。但系佢因为惊，因为恐惧，所以咧就唔做。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哋点可以尽快令到个疫情受到控制咧？即系其中一样嘢，暂时可以做到咧，真系打下预防针。吓，亦都唔需要太惊。呢、這个一系一个恐惧嚟嘅，系有即系当然好明白。每一個人都會有些恐懼，會不會打了仲衰呢？ 是 暫時來講，大致上來講是叫做安全的、另外呢就其他的社交距離、啊、洗手、啊、戴口罩這些暫時呢我們沒辦法 得到的了、 去到多久沒人知道、即我們希望盡量做好一點的 是 好 好 謝謝你醫生 謝謝你醫生 我是崔潔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啦、 啊，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喂 ，Kason 啊，你琴日搞嗰个 gap 令到我琴晚即刻重温翻我哋嘅节目，我想临尾嘅时候可以笑住瞓。 佢久久不能忘怀、啊， 久久不能忘怀， 开心， 真系 系口水 gap 嚟嘅，即系就系听翻嚟嘅，系啊， 未听过啊，所以我觉得好好笑、啊， 系因为有代沟啊嘛，我哋 唔系开心咪得咯，系最紧要 happy。好，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睇咧？ 今晚呢呢一个八点钟呢就有4:31啦。因为呢中央官员呢就表示喺香港呢完善呢个香港嘅选举制度啦。咁呢就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要广泛咁听下香港各界人士嘅意见喎。点可以呢做到爱国者治港啊。咁今晚呢就会有一个呢直播。咁就喺呢一个 Facebook 直播啦，咁而且咧呢个4:31咧，亦都会咧现场直播嘅、哦。咁佢请嚟咩人呢？就系、是、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啦，同埋咧港区全国政协咧凌佑思，咁啊仲有时事评论员咧就系、是、冯志正啊，咁一齐就喺4:31倾下呢样。问题噶啦，咁跟住去到咧日常8:30啦，日常8:30咧就区区小节啊，啊今日咧又持续翻咧，琴日讲翻嗰样嘢啦吓，2020年咧一场持续咗超过20小时嘅山火咧，就令到马鞍山啊呢、這个六巢山咧一大片嘅树林咧被烧成灰烬，喂你两个咧有冇经过行山嘅时候经过过咧，即系俾呢个山火烧完嘅一啲？地方 有啊有啊，有阵时行山都会经过一啲位咧，系你 feel 到哇，成笪地方都黑晒咁样，仲嗰啲焦窿味咧，其实好耐都未能够释除 啊。不过有种咧，即系咧，即系成话咩，誓要去入刀山咧，即系有嗰种咧行过地狱嘅感觉啊。咁但系咧，即系一烧咗一片树林之后咧，即系你冇翻10年8載咧，即系都唔可以令佢重生噶嘛。咁啊，村内边咧又有宗教组织同埋居民咧就表示，哎，就好阴公，好心痛。咁啊，自行咧就系、是、发起咧，就系、是、重新到山上面植林啊。將呢一片咧焦黑嘅土地咧，希望咧就盡快咧恢復翻。咁佢亦都參加咗漁護署嘅郊野公園植林優化計劃。咁啊，點樣咧就幫佢哋手咧，希望可以將個環境搞翻掂咧，即係回復昔日啊。 係回復都唔緊要啊！你仲要緊要咧，就係大家好好保護嘛。咁咪呢頭中咗，嗰頭你又走去攔佢咧，即係弊家伙啦嚇。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大家都要諗諗計啊嚇。唔該，真係喺個郊野嗰度生火咧，你當嗰度係自己嘅房啊！吓、啊，唔好喺度乱咁嚟。 当自己屋企啊，其实应该系 屋企都有时要生火嘅、你要煮嘢食噶嘛。 系，但系你要安全咯。 系啊，咁啊，另外咯，咁去到呢一个咧，就系讲乜讲物嘅环节咧，就有一个叫音乐永续计划喎。 嗯， 有冇听过咧？ 有啊，有唔同嘅歌手啊、组合啊，佢哋都翻唱一啲我哋以前嘅经典歌曲。 嗯， 系啊，即系咧，我都唔知系咪年纪大咗，每一次突然间听到一啲歌咧。佢嘅重新編曲或者用个唔同嘅唱法，但系我哋熟悉嘅歌咧，特别好听嘅。 嗯， 系啊，咁样咯。咁跟住咧讲旧嘢，不如再讲埋落去啦吓。 再旧啲系嘛？ 系啊，九点半啊，历史二三事解构古城咧，就会讲下呢一个替卡尔嘅。 有中国声音导航啊，呢一个好，唔该 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扩大新冠疫苗接种优先群组范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考虑到市民的意见和疫苗的供求，比市民接种疫苗更便捷，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和预约短信，无需再申报职业。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已经接种疫苗的超过20万人中，54%是60岁或以上，30至59岁就占大约40%。来自餐饮、建筑和物管等行业人士接种有上升趋势。他说政府要视乎疫苗供应、场地等，分先后次序让市民接种，不能够一下子开放给所有人。對於近期出現懷疑接種疫苗後嚴重事故，聶德權重申疫苗經過專家審視，品質合乎安全，專家委員會亦已經解釋事故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市民應該更有信心和放心。中西區和西營盤的受限區域完成檢測，大約71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中西區聖士提反里1至2號金鳳閣、巴炳頓道1號興華大廈 A 座和 M 座，上週大約7點完成強制檢測，大約24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20户，當中45户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並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西營盤薄扶林道36至46號萬林閣，第三街100至106號真光大廈，高街99號惠豐和西邊街19至29號永祥大廈的受限區域，上週大約7:30完成強制檢測，大約47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350户，當中65户沒有人應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昨日抵達日本，今日在東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衛相岸信夫召開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會議。日本傳媒報道預料會上將會確認美日同盟的牢固關係，以及商定面向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展開合作。雙方又會對中國允許海警使用武器的海警法表達關切，並預計美方將再次確認尖角諸島，即是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等。

佢话最近小朋友经常都系咁，所以唔知点样同佢讲好。我听完之后即刻笑咗出嚟，我话其实有乜问题先？小朋友喺成长阶段必定经过呢种状态噶啦，成长过程里边想得到朋友认同，因为通过呢种喺别人心目中嘅认同，先对自己有一种肯定啊嘛。我哋细个嘅时候咪又系咁，我朋友又叹咗一口气，跟住我就话咧，其实你谂下，除咗小朋友之外，大人都系咁噶啦。话说早排我喺银行见到一个咁嘅情况，当日我排紧队，有一个中年女人，由于佢讲嘢嘅声浪好大声，我回头望一望，见到呢个女人好劳气，企喺一张办公台前面，对住银行服务员讲：你知唔知要咁样填噶？你知唔知要咁样填噶？咁都唔识填，我都识啦。呢个银行服务员仍然保持住佢嘅礼貌，不断写紧一啲嘢。听到呢啲说话，都应该估到呢位女士要喺银行填一啲表格，而佢系要揾呢个服务员写嘅。呢位中年女士好似冇谂过停口，继续讲，都唔知识唔识填嘅，我都识啦，我都识啲英文噶，我仲叻过你。由于佢越讲越大声，越嚟越多人望过去，最后佢仲加多一句：你明唔明啊？其实呢位女士嘅说话系想表达啲乜嘢呢？想话呢个银行服务员办事不力，还是系想话俾佢听佢自己叻啲？既然佢讲到呢啲嘢咁容易做，点解佢自己又唔做呢？而家呢个年代有一个好有趣嘅趋势，就系我哋不断好喜欢去挑剔其他人，不断去话人哋做得好差，自己一定叻过佢。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朝早崔神厨房带嚟一个健康早餐好主意，打卡打得靓之余，仲要用到好多新鲜嘅水果，健康满满。个名都劲过人啦，叫做爆浆水果福袋吐司。哇！呢、這、一個咧，其實係我睇一個電視節目咧，係一個外國廚師咧，學翻嚟嘅一個食譜嚟嘅。 好花神喎、 啊！你聽個名已經不得了啦，又爆漿又水果， 會唔會 too much 㗎？ 唔會啊！我覺得我今日如果一間嗱放咗工之後唔攰咧，我都會想試一下，因為佢個樣 係 好吸引。 我睇到你唔攰 就 係、 是，即係逼我即刻叫佢試一下嘛，買材料， 精神。 但是最重要的其實是買它那個麵包，有時候譬如我們做早餐買那些麵包，它不是切好了一片片的、 嗯、 那太薄了，看看可不可以在麵包店找到一些是整條原條未切的、 嗯、 那切幾口是自己可以回家去到、決定的、 嗯、 那要是就買一些厚多士，它已經切了但它又切得很厚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它這個叫做福袋呢，其實它好像一個麵包盒一樣， 是 你是要塞一些東西進去這個麵包裡面的、 嗯、 那當然啦，你現在切了一个好厚嘅多士啦，咁然之后咧就喺其中一边界一界开佢，跟住咧就放一啲水果入去。咁我睇嗰个电视咧，佢就放咗一啲蓝莓啦、红莓啦，同埋士多啤梨啦。咁咧佢就变咗好似一个袋咁样，胀卜卜就包住咗啲水果咯。咁、然之后喺出面咧就好似西多士咁样嘅做法啦，就染蛋浆，即系将呢个厚多士就染蛋浆。咁佢咧仲喺呢个蛋浆上面咧加咗少少肉桂粉。咁、我觉得同啲水果系好夹。嘅呢一样嘢，咁佢仲话咧，如果你唔想加糖咁多，即系嗰个蛋液有啲味咧，有啲人会加糖噶嘛。佢、话你可以打烂一只香蕉，就攞香蕉本身水果嘅甜味同埋香味，咁、就做呢个蛋浆。咁染完之后咧，就摆落个平底锅嗰度啦，就落少少油就煎香佢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出街食好香口嗰啲，就梗系落牛油啦。咁、但系佢呢一个节目咧就主打懒健康嘅，咁所以就话少少油就够噶啦咁样。咁当然慢火咧两边都煎到好靓嘅。咁然后煎好咗咧，切开对角咁样切开佢咧，佢、真系里面嗰啲水果因为预热咧，佢溶溶地啊，就有嗰个爆浆嘅感觉。咁最后佢加咗啲咩咧？加咗一啲乳酪喺面，加咗。 少少蜜糖喺面，同埋少少嗰个叫做开心果碎喺面、哦，所以成个咧个颜色系好靓， 好美国呢、啊、一件事， 好靓啊！ 呢个系喺边一个外国节目嗰度学噶？ 系啊，我唔知佢个节目叫咩名啊、哦，但系佢人咧 纯粹外国人嚟嘅， 系一个外国嘅男人嚟嘅，佢、哦、应该都唔系我哋平时睇开嗰啲嚟嘅，但系我见佢真系几下手脚就已经做咗出嚟，咁佢一路讲嘅时候咧、嗯，都会话啊早餐咧系好紧要噶咁样，咁、嗯、好多人咧就食啲好唔健康嘅早餐，咁啊佢咧就喺呢个早餐里面咧加咗好多水果，咁甚至咧 讲嘅早餐大抵都唔系好健康， 啲面系嘛， 全部制过嘅啲嘢系咪先？咁、啊、你譬如五香肉丁，咁大家都知道有几唔健康啊，回锅肉系咪先？大家都知啦，晒啲牛肉咁样几咁多钠含量啦，咁样，咁你仲有头先我哋讲嗰啲即食面咧， 系， 所以香港嘅早餐真系难啲健康，你就算台湾嗰啲咧豆浆黐饭咧都健康啲噶嘛， 系， 咁譬如你翻到内地啦，又系即系白粥油炸鬼啊，或者其他肠粉啊咁样，即系肠粉个感觉都健康啲啊，虽然都落油， 虽然好多油噶啦，佢都， 但系你嗰啲。我哋嗰啲五香肉丁真系制过，即系红卜卜，啲色素又唔知点嚟，跟住啲钠含量又好， 啲肉唔知腌咗几耐。 咁当然，我都觉得好食， 好食嘅系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呢个早餐，自己都觉得哦唔错、啊，因为平时可能你食好多唔同嘅港式早餐好食啦、 嗯， 偶尔咧换做西式嘅早餐咧，又觉得几refreshing 嘅。 我哋。breakfast 系啦，咁呢个其实我觉得都饱肚嘅，因为首先你个多士已经好厚啦，咁里面亦都包咗好多生果喺度。因为如果你唔咁样去做嘅话咧，可能就咁食生果咧，又会觉得哎朝头早食咁多生果好似好寡咁样。佢、嗯、呢个做法唔错嘅，所以大家可以试下。最紧要系咩咧？打卡个样好靓啊嘛！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有时刺激都是一种享受嚟嘅，钟哥。 系啊，我想问咧，正话嗰个九点半钟咧，啱断咗尾啊嘛。 系啊，系啊。 吓，想唔想知个尾系点样咧？ 好啊，不如你而家现场拉 咯，快啲做一次啊！ 我一估 有两个选择。 系 A， 我而家讲翻个尾，因为个稿我仲喺度噶嘛。 系 A， 我而家讲埋佢。 系 B， 听日播多次。 咁你拣定我哋拣咧？ 我梗系拣听日播多次。 真系聪明，咁 听日再重温咯，同埋吓， 净系播下半节嘅。 其实呢个好嘅， 系 啦，大家又可以重温。第二咧就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冇错啦， 所以呢个世界系咩咧？ 系 机器嘅嘢咧，系会发生意外嘅。 系啊，其实唔系单止机器嘅，人都会。 哇，大家嚟试啦，就好耐啦。 讲翻享乐时代啦， 你哋唔好谂得咁沮丧，真系啊，意外惊喜。 听日播翻个足本俾大家听。 好好好，知道 啊。嗱、嗯，享乐时代啦，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就真系几事在人为嘅，有时发生嘅事情啊。例如咧，讲紧嘅系考试啊。嗱，疫情持续咗成年有多啦，咁今年咧，即系啱啱过去一年嘅考试咧，亦都转咗好多新嘅方式。琴日咧就讲到阿钟哥咪会考嗰啲牌啊，考嗰啲咩证书嗰啲嘅。咁你嗰阵时考试，咁一定系面对面要做啲嘢噶。咁而家嘅考试咧都系面对面，不过中间隔咗啲嘢，隔住个 mon。 哦，又嗰啲咩 Zoom 考试咁样。 Zoom 考试固然系其中一个项目嚟噶，因为琴日咧同啲同事倾开嘅时候咧，咁就讲起话之前咧我女女嘅学校，即系讲紧幼稚园咧，都有啲嘅考试，都系喺 Zoom 嗰度做进行嘅，咁啊就系即系叫做面对面嘅视像式。直播形式啦，即系实时考试啊，咁变相咧就觉得哦，都好似都几新颖、啊，咁啊咧一边想觉得新颖啦，另一边想亦都系唔单止幼稚园啦，我知道好多大学啊，甚至乎中学嘅考试咧，都系揾一个 camera 咧就影住你份卷，一个 camera 咧就影住你个样，咁就确保你咧系即系实时睇到你同事嘅表情啦，同埋你支笔系咪写紧落去咁样啦。 而家好多咧都系可以用平板直接揿噶咯，即系嗱，我一路上堂我就一路揿埋掣，然后就直接搭咗。 老師嘅問題。 哦，係 啊，都有呢啲情況嘅。 咁考試其實都可以咁，你攞住個 cam， 你射住我個樣嘅，然後我就一路係咁喺個平板嗰度答你問題，其實都得㗎。 都可以嘅，我覺得。不過咧，可能有啲學校都係中意保留翻一啲嘅寫作啊，或者有啲要文字作答嘅模式啦，咁所以就会用咗呢一个科技。咁其实咧唔单止系净系学校嘅考试，过去一年咧，我觉得最得意嘅咧就系咧一啲乐器嘅考试啊。 嗯， 嗱，你知道香港咧比较多人咧都系报考某一啲嘅即系乜乜音乐学院啊，即系一系就加拿大嗰个啦，一系就英国嗰个啦。咁、就个应受性就比较高啲，同埋比较多人去报啦咁。咁过去一年咧，我就发现咧，我身边有好多教琴嘅同学仔，我以前的旧同学咧，就话俾我听啦，啊呢排好忙啊，成日都要拍片咁，咁我就觉得好古怪咧，点解成日都要拍片啊？无啦啦，即系你教琴啫，竟然要做埋拍片呢一个行业咁。 佢做 YouTube 啊？ 唔系，原来咧系旧年嘅考试咧，即系无论系考乐器咧，即系譬如考琴咧，或者系考好多其他啲，譬如有啲系考语言嘅试咧，都系用录像嘅形式咧。就自己喺屋企拍咗，即系佢俾一个时间你，譬如今个礼拜几多号至几多号咧，你就要上载嗰条片咧去到某某嘅网站啦、 哦， 或者要 send 个 email 去到某某嘅音乐学院嗰度啦。跟住咧，你就自己拍完嗰条片，就将嗰条片咧就寄过去。咁喺最近咧，嗱早一两个礼拜开始咧，啲成绩单就翻翻嚟咯，即系个试嘅已经有结果啦。咁原来咧就今年咧，因为嗰、那个嘅考试嘅性质咧变咗咧，嗱文说咧好似嗰个比分咧就松手咗少少。 点解咧？ 我都唔知点解。 唔系，如果你录影应该系要再紧啲啊嘛。 我都觉得系嘅。 拉佢应该反而调翻转头。 同埋咧，拍片拍片咧系究竟系影住只手啊，定影住个人咧？ 吓，全身咯、 啊。系啊， 我有睇过，我有睇过条片啊。其实咧，佢系冇限你点拍嘅。嗱，有啲人咧、啊、真系净系影住个头。 咁我剪接剪到晓飞 嘅。喂，但系佢又唔俾你剪嘅。嗱、啊，其实咧同好多嘅面试片段一样咧，都系要一剔过唔俾剪嘅。 如果你就 系 影住个样，咁我替身都得噶啦，只手就我弹琴，唔系我弹嘅。 我叫我啲好朋友 都得 噶， 唔系我叫林慧弹，但跟住影住我个样，我好投入都得噶。 而家钟哥只手好靓喎， 系咯， 喂 ，gel 夹嘅钟哥咁样系咪 ？gel 夹林慧嚟嘅， 唔系有卡通嘅，钟哥你手指甲 可以请枪喎，其实系嘛？ 你话可唔可以咧？我即系答你，梗系唔鼓励啦。喂，其实你唔系净系影住个头啦。如果就算我影全身，你影住背脊啊，都唔识分你系唔系嗰个人啦，系咪咁讲先？ 又系，真系。 你谂下，譬如你影弹，我当你影弹琴咁样啦。你我就算真系当你影得好。好靓，即系我话拍 MV 咁样啦，由远至近，由近至远咁样， 周杰伦咁样， 系啊， 弹紧两个琴咁样，有冇加分啊？ 影到晓飞咁样，喂，其实你真系好难去对咁，不过我都相信大家系唔会咁做嘅，大家都系自己去考嗰张证书俾自己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亦都亲身咧，即系我小朋友亲身咧，都经历过有一个又系录像嘅考试，就系芭蕾舞啦。原来咧，连呢一类舞蹈嘅考试咧，都一样咧，嗰啲评审嚟唔到香港啊，因为往日咧，你知道譬如嗰啲乜乜音乐学院咧，真系要有啲嘅考试官咧，就喺嗰几个月份考试月咧，就由远道嘅，即系可能英国啊， 专登飞嚟， 系啊，专登飞嚟做一啲， 所以考试费包埋佢哋喺香港饮饮食食嗰啲，应该系， 我以为你话包机票啫，饮 食饮 食 都要啦，系嘛， 出消遣娱乐睇场戏先咁啊， 人工人 你越讲越多啊，消遣娱乐都要睇场戏， 你份人工我哋都冇问你点使啦，算啦，唔好谂。咁就都系用呢一个录像嘅方式咧去考试，咁我就觉得哦，其实咧呢一类嘅模式咧都无疑系一个新挑战嚟嘅。嗱，你知有啲人咧好叻系拍片嘅，有啲人咧好惊咧系跳出个框框面对面见到人噶嘛。咁我觉得真系都系大家有各种唔同嘅擅长啦。咁但系今年咧即系有咗咁嘅模式之后咧，大家就喺度揣测啦。一来我哋唔知道未来疫情嘅走势系点样，当然希望好快可以全部变翻晒面对面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嘅学府咧就传闻中话啦，既然今年咁悭水悭力，嗱谂下又唔使买机票飞过嚟，又唔使搞去住宿，其实系可以帮间公司嗱，我即系都系一个叫做公营嘅营运啦，悭到钱噶嘛。咁就话啦，不如由出年开始 接多啲客个， 系 其实系冇收平到噶，系冇收平到嘅小白考试费系冇变噶，但系佢就悭咗钱啦。咁就话咧，有少少消息咧，就话放出嚟，可能今年咧都照旧系做翻呢个录像模式嘅考试咁样。 好啊。 你又去考下佢， 因为唔系好关我事啊嘛。好啊， 唔系啊，不如你去拍下佢啦。 诶，呢个好啊， 你导演嚟噶嘛，即系呢一个系一门生意嚟噶， 系啊，其实系噶。 点样拍到佢投入啲？ 系啦，拍到佢弹得好听啲，系啦。 好啊。 今年真係喎，好多嘅人呢都轉咗行，除咗話真係拍攝界可能多咗呢啲製作之外呢，我最近發現呢有好多呢啲平價嘅髮廊呢都係高手在民間啊。 咩平價嘅髮廊啊， 即係嗰啲出剪嗰啲啊，嘩嗰啲呢做開電影嘅化妝同埋 set 頭嗰啲姐姐去晒嗰度啊。 嗯， 去 感受下先。 都好啊，感受一下點樣可以出剪。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杰。